有议员关注当局点样处理早前多名市民因为违反禁蒙面法而被捕的个案。民建联的蒋丽云就认为，法庭裁定禁蒙面法部分条件不符相称标准，而条例具体细节仍然在审议紧。他认为小组委员会可以继续审议。委员会法律顾问表示，条例审议期已经过去，加上法庭对禁蒙面法已经有裁决，认为没有实际需要再就条例逐条审议。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是横过广东沿岸地区，与其相关的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将会逐渐影响该个区域。热带风暴海鸥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午四点，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三早上天气较凉。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6,681点，升354点，总成交金额704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15点，升6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蚊，升10蚊；建设银行6.31，升1毫；盈富基金26.8，升3毫；友邦保险78.5，升1.5；中国平安91.7，升6.5；美团点评97.65，升8毫；金山软件17.8，跌1.16；工商银行5.72，升1.1；石药集团20.55，跌2.5；汇丰控股58.2，系升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10.144，瑞士法郎7.915，澳元5.335，加元5.923，新西兰元5.015，欧元8.6589，每百日元对港元7.1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9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16点，升113点。港金现价报13,67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9.75美元，卖出1,46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咧，就系东铁服务啦。东铁而家系维持旺角东站至到火炭站，以及上水站至到罗湖同落马洲站嘅列车服务。东铁线而家系提供旺角东站至到火炭站，同埋上水站至到罗湖同上水至落马洲站嘅列车服务。而家港铁咧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大围至到上水站，中途咧系会停大埔墟同埋粉岭噶。较早时咧，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中线就已经解封，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咧接近清丽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继续封闭，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东隧港岛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西行嘅龙尾啦喺太古城。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应该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蝴蝶谷啦系车多，应该系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蝴蝶谷啦系车多，龙尾就一路排翻到去龙翔道近住狮隧口。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都系慢车噶，龙尾喺太子道东接近油站。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都系车多缓慢，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都系车多啲。龙尾接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 最后咧，揸车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5:39，听朝早日出嘅时间系早上嘅6:3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先生，你踩到我喎、 啊！哦 ，sorry 咯 ，sorry 就 sorry， 点解要加个咯字咧？ 咁啊，咁 sorry 啦， 咁都得。职场、餐桌、约会、生活上种种场合都要讲礼仪。 星期一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早10:04嘅《开心日报》， 梁荣忠、陈淑兰、林超荣、 杜文慧、黄桂林、彪爷， 《开心礼仪 B B 班》， 唔听你咪蚀底咯。 哇，你仲要咁讲、啊？ 我是达哥，青年人找工和打机一样都要有工粮。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就业辅导、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和有薪在职培训。15至24岁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就可以参加，费用全面还有津贴添。有展翅青见，找工不再卡关，即上 yes.labor.gov.hk 看看。完。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不要有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暴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变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一的下午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现在的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是57%。相信今日大家都相当之关注是香港理工大学那里的状况。由昨日朝早大概是10:00开始，有一批的市民去那里清理路障，而是留守的一些黑衣的示威者和他发生的冲突为止。跟着就演变成为警方同埋留守喺理工大学附近一带嘅黑衣嘅示威者咧之间嘅一个相当之激烈嘅冲突啦。咁我相信咧，寻日大家有留意到新闻报道或者系一啲嘅新闻直播嘅画面咧，都可以见到咧喺嗰度一带啊，无论系讲紧即系理工大学附近嘅嗰啲嘅天桥啦，同埋咧系喺差唔多附近嘅一笪地方啦，都可以话系火光熊熊啊！咁而寻日咧，大家所即系双方啊所用嘅一啲嘅武力咧，都可以话系相当之强劲啦。咁啊，一边厢喺留守喺理工大学附近一带嘅黑衣嘅示威者，除咗系汽油弹之外咧，亦都有人用弓箭啦，亦都咧有用啲鸦叉咧去弹一啲嘅汽油弹去远嘅地方。咁亦都有一位咧系警方嘅传媒联络队嘅警员咧系俾箭射伤咗双脚啦。咁但系另一边厢咧，警方嗰方面咧，除咗系出动咗，即系多次出动咗咧呢个催泪放催泪烟之外啦，咁亦都出动埋咧水炮车嘅。咁亦都咧佢哋系用 埋咧佢哋嗰个嘅扩音嘅装置。咁有一啲人士就话俗称即系嗰个叫做声波炮啦。咁警方咧就强调嗰个系一个长距离扬声嘅装置嘅啫，唔会令人感到不适嘅。咁但系咧呢一场嘅冲突啦，一路蔓延到其实今朝咧都系未停止嘅。咁喺寻晚咧，警方就话咧，即系已经系封锁晒理工大学嘅所有出入口，要离开嘅人士咧就要喺其中嘅一个歪座嘅李兆基楼嗰个出口咧嗰度去离开。如果佢哋唔离开嘅话咧，就会视为佢哋系喺度即系参与暴动噶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经嗰个出口去出嘅时候咧，就话被警方咧系拘捕嘅。咁到今日清晨嘅时候啦，亦都有警方咧，亦都系再向理工大学嗰度系推进啦。咁亦都咧系酿成一个相当之激烈嘅冲突。其后咧，今日咧系几度系留守喺理工大学嘅黑衣嘅示威嘅人士系意欲咧冲出去理工嘅校园。咁但系佢哋无论系向科学馆嘅方向啦，无论系向七行道嘅方向定系其他方向咧，几个方向咧都系遭受到警方咧以催泪弹啊呢啲嘅火力咧去驱散嘅。咁警方咧亦都话，即系如果佢哋系能够即系放低武器，放低佢哋嘅武力啊，即系出嚟嘅话咧，咁就会以涉嫌即系参与暴动呢个行为咧，系拘捕佢哋嘅。咁而另一边厢啦。我哋昨晚咧亦都可以留意到啦，有一批嘅立法会议员啦，同埋神职人员咧，系希望进入去理工大学校园化解今次嘅事件，不过咧就不被警方放行嘅。咁而寻日亦都系大家关注理工大学嘅管理嘅团队啊，到底佢哋喺呢个事件当中咧有啲咩嘅做法咧？理大嘅校长滕锦光咧，寻日就曾经发表过视像讲话啦，话系接获警方保证，如果校园嘅人士唔使用暴力咧，警方亦都会暂时停止武力嘅，呼吁校园入边嘅人咧和平离开校园，并且话咧系。如果校园入面嘅人咧系和平离开咧，佢会亲自陪同相关人士咧到警署，确保佢哋会有公平嘅对待嘅。不过滕锦光嘅呢一个视像讲话咧，似乎未能够起到一啲嘅作用啦，因为睇到寻日夜晚咧系双方嘅冲突咧都系不断嘅。咁而今朝早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就话咧喺入边理工大学入边嘅情况咧就唔系太理想啊，由于有一啲嘅医护啦，佢哋系离开嘅时候咧，就俾警方系拘捕咗啦。咁所以咧，入边系欠缺医护人员嘅。咁喺警方大概系晏昼两点几钟嘅时候咧，就发出稿件啦，就话会系容许咧红十字会嘅人员咧进入去协助处理一啲嘅伤者嘅。嗱，大家对于理工大学而家个警况，你觉得应该点样化解？点样做先至系最好咧？电话号码18721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而今日咧，我哋亦都先听一听咧，就系头先警方喺四点钟记者会嘅时候，形容佢哋寻晚嘅一个嘅即系处理理工入边嘅情况啦。 喺过去嘅一星期咧，警方咧一直都只系喺校园嘅范围以外设立防线，但系暴徒咧系目无法纪，不断咁样主动冲击我哋警方嘅防线。星期六晚咧，暴徒曾经咧系离开咗理工大学范围，喺七南道南近历史博物馆嘅对开咧，向我哋嘅防线咧进发。而喺琴日咧，我哋见到嘅暴徒咧唔再分辨你系唔系警务人员，系向任何人进行攻击。为咗令到事态唔会进一步恶化咧，我哋警方喺琴日上昼十一点半开始，系透过唔同嘅渠道呼吁市民唔好再去理大嘅范围。而我哋昨日亦喺下午嘅十二时开始，每隔几个钟头最少四次，系透过社交媒体同埋新闻发布咧，要求喺现场嘅人士咧立刻离开理工大学范围。到咗晚上大概九点半钟到咧，我哋都一再呼吁咧，留喺理工大学里面嘅人咧，系循住北面嘅李兆基楼一个出口离开。而之后咧，我哋警方咧先至开始首轮嘅拘捕行动。 在昨日的行动里面，我们确实拘捕了一批自称是志愿医护人员和一批自称是记者的人，他们是穿着着相关的一些衣饰，但警方的行动并不是针对个别人士的身份或者是职业，我们是针对逗留在理工大学范围里面的暴徒。而在昨日下午，我们很清晰地讲过，任何进入或者逗留在理工大学范围里面并且协助暴徒的人呢，均有可能被视为参与暴动。而我们都收到很确切的情报呢，知道有些暴徒呢是以换装变身穿着反光衣饰去冒认记者或者是义务的急救人员，直至希望逃避拘捕逃避刑责。因此我们目前是会先拘捕所有身份有可疑的，并会进行深入的调查。五十一个自称是志愿医护或者记者人士，我们发现有十二个人自称为医护，但他完全没有任何急救或者医护的资格。而在记者方面，有部分穿戴记者衣饰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出示任何的记者证明。在经过身份核对之后，有一些专业的记者，我们都将他们放行了。 刚才大家声带听到的呢，就是警方西九龙总区指挥官呢卓孝业刚才在记者会上面所讲的情况的。咁头先亦都提到啦，就是理工大学校长呢滕锦光呢，佢係喺今日嘅清晨时分啦发表个视像讲话嘅，咁就呼吁喺校园入面嘅人士呢和平离开，而佢係会係陪伴嗰啲嘅人士呢去警署呢，係确保佢哋有一个公平嘅对待嘅。而今日呢係晏昼嘅时候啦，理大呢再发表咗一封声明啦，咁理大就话咧，已经系今日晏昼嘅2:45同警方嘅萧泽颐行动处处长见面，咁商讨咧点样可以尽快以和平嘅方式咧解决今次嘅事件，亦都咧系特别关注咧，无论系警方采取任何行动，必须要顾及所有人士嘅人身安全，避免有人喺行动中不幸受伤甚至系死亡嘅。电话号码18721，大家点睇呢？吓，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啊，系立法会议员邵家俊。邵家俊你好。 你好。 嗱，寻晚你哋就曾经一度试图咧系想入去理工大学嗰度啦，就尝试去了解同埋系划船嗰个情况啦。咁警方咧就唔俾你哋进入嘅。咁我想请问，由寻晚到今日为止咧，你哋再有冇同警方也好，或者系政府嘅高层咧，就住点样解决理大嘅危机再度联络过咧？ 其实由寻晚开始咧，我哋即系一见到话，即係你大話10:00咧，又話要採取行動咧。其實我哋有十個議員咧，已經即刻咧喺唔同嘅地方咧，去到你大嘅門外邊咧，喺度集合咧，就希望喺度做啲功夫啊。咁咧就各自咧就會聯絡自己相熟嘅司長啦、局長啦，啊，或者用自己嘅網絡咧，盡量去俾壓力咧嗰啲高官啦。咁希望咧佢哋能夠咧係做一啲嘢咁樣。咁咧就其實好多唔同嘅部門咧，或者唔同嘅司長、局長咧，都收到呢啲電話或者 WhatsApp 噶啦。咁但係個效果同埋反應咧，都係唔理想。咁啊，跟住我哋咧就再聯絡下夏志成主教，跟住佢哋即刻嚟到咧，即係我哋聚集嘅地方。咁我哋咧就分別咧有三次咧去過三個唔同嘅理工大學嘅入口啊，喺嗰度咧希望咧就同警方講。即係我哋而家就係主教同埋十個議員係好願意行入去校園裏面，帶嗰啲願意離開校園嘅學生或者係相關人士去離開校園咁樣。咁咧，我哋去過三個地方咧，同嗰啲警察傾，跟住請佢哋咧向指揮官傳話。咁但係三次嘅結果咧，你見到咧，其實都係拒絕嘅咁樣。咁咧甚至乎咧，佢哋用電筒咧去照射我哋啦。跟住咧就仲警告我哋咧，話而家係參與緊暴動咁樣，咁但係我哋都盡量去試。到今日咧，到今朝我哋都仍然咧係見到我哋開記者會啦，或者係出聲明啦，話要約見林鄭啦，啊咁咧就緊急嘅要求佢哋對成個人道嘅災難咧係要作出一個適當嘅回應啦，咁樣咁呢啲嘢都係而家做緊嘅嘢。 是不是可以咁讲，即係寻日你尝试联络一啲司局长咧，但係似乎係冇人回應，係咪啊？ 佢哋有回應到啊，佢哋有覆我哋嘅，唔係冇覆到嘅。好似我自己為例咧，我見到有啲局長咧，或者秘書長咧，佢哋有聯絡我，有覆我嘅，但係佢哋嘅回覆咧，即係都係唔理想嘅。例如話，你可唔可以先肯定嗰班勇武嘅抗爭者佢願意棄械行出嚟先咁樣啊？你可唔可以保證曬佢哋冇人唔會有人再掟嘢啊？咁樣，咁你知道咧，即係。唔好話冇大台嘅運動啦，就算有大台嘅運動，有咁多嘅抗爭者，而家嗰度根本你話係有1000咧，定係有800咧，定有500咧，其實大家都係唔可以有一個好實嘅數。咁我哋點可以肯定到唔會有一個人掟嘢出嚟咧？咁樣，正如警察咁，我哋都唔肯定會唔會有一個警察係會無意中開槍噶嘛，係嘛？咁所以我哋保證唔到嘅時候咧，咁嗰個對話就可能就傾唔到啦，咁樣。 今日为止，你哋头先就话开记者会啦，亦都希望约见特首啦。咁究竟嗰度有冇任何回音咧？特别系即系特首个方面，有冇获得到佢嘅态度，到底系点样处理今次事件呢？ 我哋就而家我哋个讲法就系、是、即系一啲人道工作啦，系咪？即系如果有人喺入边受伤，咁你就唔可以再阻拦任何治疗啊咁样吓咁。咁又或者拉到嗰啲咁要盡快要釋放佢哋啊咁啊咁我哋有聯絡特首辦，咁而家就好似未有回音嘅嚇，咁我哋話要緊急見面，咁佢未有回音嘅。 但係你哋去即係提出一啲嘅要求，或者係希望佢去令到入邊一啲嘅受傷人士得到適切照顧呢一個信息，係咪傳遞到俾佢㗎？ 我哋好多啲都唔怀疑啊！而家我哋即系呢啲信息，其实传递咗俾佢哋吓。 咁警方个方面咧，除咗系特首之外啦，警方你哋有冇都系同佢哋今日嚟讲系联络过嘅咧？ 警方嗰度反而好难，我哋咧就其实琴晚咧有啲议员咧都同个我个指挥官联络嘅吓，咁、咧就例如话讲咗个 Y Core 嗰度咧系可以出入，系可以出嚟啦吓，可以出嚟啦。咁係唔會被拘捕啦，咁但係轉頭你見到呢，我哋有一啲兄喺手足就已經被拘捕咗，行出嚟嘅時候被拘捕咗。咁又或者今日我哋有個社工老師，佢喺入面係做社工站㗎啦，咁呢佢收到副校長電話，其實仲有收到警察電話，咁但係出嚟嘅時候呢就話唔會被拘捕，但係出嚟嘅時候當佢同佢個仔去出嚟探路嘅時候呢，就俾人哋拘捕咗咁樣。咁所以呢而家我哋喺理工裏面咧，仲有20個到嘅社工喺裏面。咁咧就大家其實咧都一方面咧就表面上好平靜，因為都咁耐但係其實咧心裏面就好焦慮，同埋好疲累。咁咧就佢哋都好想快啲有個解決方法。 警方嘅說法就係話，其實過去一個星期咧都已經俾咗啲時間啲人㗎啦，等佢哋可以自行進出去理大㗎啦，亦都係俾咗一個充足嘅時間佢離開嘅。咁但係啲人咧都仍然係堅持咧留喺理工大學，亦都話咧有一啲出嚟嘅人士自稱係醫護啦，同埋自稱係記者啦，但係就唔能夠核實到佢身份，甚至話有一啲自稱醫護嘅人士咧揾唔到佢係。曾经受过任何急救训练啊，等等。 我讲社工先啦。其实社工就好清楚嘅，我哋社工大家都有啲社工证嘅，系社工注册局咧系俾我哋嘅，有名有独立嘅编号咁样。咁我哋喺支援嘅喺行动现场支援咧，我哋啲社工咧都大家都挂住张社工证，无论佢系正规服务啊，定系用自发服务咁样去做都好嘅，都挂住张证嘅。咁咧就媒體都影到好多次呢張證啊，咁所以如果你話我唔知佢係咪真係社工，佢會唔會自己喺度呃人咧？呢個係講唔過去嘅，好清楚。咁但係而家咧，佢到而家佢拉咗咧，都即係唔好計琴日啦，已經足足拉咗24個社工嚇。咁琴日更加，琴日同今日咧，仲拉咗好多啦，又再拉多好多個。我諗可能已經超過30多個嚇。咁所以呢個講唔過去。 我想問根據你我唔知你有冇聯絡到入面嘅社工啊，即係佢哋形容俾你聽入面嘅情況係點咧？ 我有聯絡到嘅，咁佢哋有都講過啦，就其實咧就我唔可以覺得好具體佢哋 location 係點樣啦，即係佢哋嘅位置係點啦，但係咧就有啲社工咧仍然都係同一啲年輕人啦、中學生一齊嘅，咁咧就仍然係做緊啲陪伴嘅工作啊、照顧嘅工作。咁咧就雖然大家好疲累，好焦慮， 啊，咁咧就，但系咧佢仍然咧都系尽量有啲咩可以做咧，都系尽量去做啊。咁物资上边咧就唔短缺嘅 ，OK 嘅吓。咁咧就 系 暂时都系安全嘅。 系，即系如果据你咁样形容，入边就唔单止有理工大学生啦，有一啲嘅成年人啦，同埋亦都有中学生喺度，系咪仲有一啲其他嘅人士喺度啊？ 我哋见到嘅，唔系佢哋讲到嘅就系中学生啦，佢哋好担心嘅就系啲中喺初中生啦咁样吓。 但系佢哋会唔会考虑即系出嚟咧？然之后就等警方去逮捕佢啦。 我知道佢哋有倾紧添嘅吓，就系当然啦，第一浸咧就系话，即系因为警方话喺出嚟一出嚟咧就一定要拘捕。一定要被拘捕噶啦，咁样首先被拘捕，咁呢度咧呢一个 offer 咧，佢哋系有保留嘅，咁咧就但系到而家咧，佢哋系我知道佢哋有亦都有讨论到咧，会唔会所谓自首嘅啊？ 系好啊，明白晒，多谢晒你，邵家臻倾到呢度。邵家臻系社福界嘅立法会议员啦，咁同我哋大概都即系简略描述过咧喺理工大学入边嘅一啲嘅情况。咁但系件事究竟如何可以化解？点样可以解决呢？1872321，转头同大家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傍晚6:00会联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政府总部西翼大堂会见传媒。警方话在过去周末一共拘捕154人，年龄介乎13至54岁，涉嫌非法集结、暴动等的罪。有7个警员在行动受伤。在使用弹药方面，警方在上个星期五和六一共使用142发催泪弹、52发橡胶子弹和8发海绵弹，仍然点算紧寻日使用的弹药数量。消防署表示，昨日救护员在佐敦道和弥敦道处理一宗头部受伤的案件，在救护员和警员护送伤者到救护车的时候，有大批市民情绪激动，包围并且指骂，用砖头攻击警员，阻止救护员送伤者上车，并且将伤者扯离台床，强调如果有人强行带走伤者，可能会令到他伤势加重。理大校园内发生火警，从远处望向理大校园红隧附近的位置，明显见到火光，火势猛烈，传出多下爆炸声，浓烟升上半空，有消防员到场灭火。下午4:00在校园内的 D 座外面有大量杂物起火，包括办公室凳、木板，现场亦都有化学品罐、小型石油气罐等。有黑衣人和义务急救员尝试用水去灭火。消防车在红隧收费亭口，消防员搬开路障进入校园救火。理大校园继续有大批人士聚集，下午3:00在港征中心连接理工大学的行人天桥上盖，有两个男女除低头盔，举高双手，主动滑落天桥上盖。他们在警员协助之下落到地面，被带至商场。在场人士情绪激动，一度叫两个人冷静，有自称是家长的市民一度跪在地上，求警员给理大学生安全离开。几十个市民在天桥口静坐，希望警方给校内学生安全离开。有静坐的市民表示，女儿仍然在理大校园，感到担心，觉得政府需要负上责任。而理工大学学生会表示，现时理大校园已经在危急关头，呼吁全港市民用尽所有方法协助，救救理大，救救香港。会长廖建军表示，现时仍然有500至600人被困在校园内，相信有6至7成人士属于理大学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三早上天气较凉。 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路面情况先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同埋九龙入口都系因为受到道路状况影响。其实港岛出入口咧同埋九龙出入口咧，而家都系需要封闭，唔可以通车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告士打道而家港岛入口咧龙尾排到。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而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同埋太古城嘅。西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就近住隧道入口比较多车啦。港岛路面方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九龙区咧，呈祥道西行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至到丰力楼就多车嘅。调翻转啦，呈祥道去观塘近住丰力楼至到笔架山花园咧，交通都系繁忙噶。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林村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嘅。咁至于一啲道路状况方面咧，就较早前讲到咧，就北打街啦、中环北打街啦、民耀街啦、康乐广场咧，都系有啲道路情况不能够通车。而家啲封路就全部开翻，讲港岛嗰边咋吓。九龙区咧都仲有好多地方系有封路噶，最新嘅就有芜湖街近住七咸道北同埋基利士南路，东九龙走廊近住启德隧道观塘方向，东九龙走廊同埋尖沙咀方向，仲有咧就系七咸道南近住加士居道保乐巷啦，康庄道来往方向啦，红磡海底隧道来往方向啦，柯士甸道介乎加士各士道至到七咸道南噶，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至到渡船街，弥敦道介乎咸尾道至到海防道都系有道路状况，即系好大段嘅道路咧都唔可以通车噶。仲有就系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来往方向，同埋七咸道来往方向近住芜湖街。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将投票选择保密。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划选票，如有需要亦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划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根据咧各方嘅消息啦，就话理工大学嘅校园入边咧，而家都应该仲有几百人咧喺入边嘅。咁入边咧有一啲系唔同年纪嘅人士啦，亦都有一啲系唔同背景，譬如有社工啦，亦都有中学生喺度啦，有理大学生，亦都有非理工大学嘅学生啦。咁究竟今次嘅事件应该点样化解咧？有一啲父母咧就喺红磡附近一带嗰度咧就。希望即系都可以获得到佢哋喺理工大学入边嘅仔女嘅资讯啦。咁应该点样去处理而家嘅状态呢？警方咧就似乎系即系已经系讲咗噶啦。如果啲人咧佢离开嘅时候咧，就会以系涉嫌即系参与暴动罪咧去拘捕佢哋嘅。咁点样化解今次呢个嘅问题咧？电话号码18731，有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啊。 陈生，请讲。 其实我觉得我哋而家应该咧系真系劝啲年轻人咧出翻嚟先，因为其实所谓拘捕佢就或者系啲控制咩罪嗰啲咧，都系一个名义嚟嘅啫。其实告唔告得入或者告唔告到都系一回事，但系最紧要安全为主咯。 因为我识得啲朋友嘅仔女咧，系喺里边，佢哋有啲系琴晚 send 啲 message 出嚟话，都唔知道系死守好啊，定系等死好，系好 sad 嘅。 嗯， 咁等死啊。咁另外，其实我好，另外我觉得好担心嘅，其实有啲而家啲中学生咧，尤其系中三、中二咧，都参与咧。其实呢个问题，我觉得社会都系一个责任，就系啲传媒或者啲广播。大家真係因為其實有好多嘢係，就算譬如話你要，就算你投票，你都要十八歲啦，揸車拉神你都要十八歲啦。咁點解參與政治係可以，即係可以俾呢種細年紀可以參與咧？咁學校其實有冇責任就係話，當佢哋有啲苗頭嘅時候，譬如話有啲咁嘅，譬如話我唔。谴责任何嘢啦，譬如啲咩手链啦、人面行动啊、戴口罩，佢一步一步咁样系陷入咗呢个政治漩涡里边咧，不能自拔，到而家咧入咗去理大里边啦。咁出嚟喺中三，如果真系俾人告暴动罪，可能面临十年八年嘅监控，咁系又有边个错咧？ 不过啊，陈先生又可能要分开两样嘢。嗱，即系如果佢系属于用一个和平而且系合法嘅方法咧，表达佢嘅意见咧系一样嘢。咁但系当然，如果佢涉及到一啲违法嘅行为，就系另一件事啦。吓，即系其实两者系咪一定会有关联 嘅？你哋都觉得系小朋友啦，尤其中二、中三，佢哋冇得冇咁清楚，就系点解要界定要十八岁，要先至可以揸车？点解要十八岁先可以做某啲样嘢？就是我哋喺嗰个社嗰个感觉上嘅十八岁，你系有足够智慧去分析我可以去到边度停边度唔停啊嘛。咁如果你陷入个政治漩涡里边，一步一步深一步深落去，咁我真系伤心咯，我觉得。 不如陈生，我想问一问啦，即系你话你有朋友佢嘅仔女系喺理大入边嘅，咁你朋友而家嘅状态系点样咧？ 好忧心。即系咁，我个学生， 你个朋友啊，你朋友个状态系点样啊？ 好无助，佢哋好无助，都唔知点嘅。你 WhatsApp 佢中意复下你，又唔中意可以复你，根本就已经系到入佢哋入咗去嗰个理大里边咧，已经系做唔到嘢嘅出边嗰边。 吓，有冇话向边方面求助咁样啊？譬如你啲朋友， 佢哋冇，佢哋系自己。里面有班人喺度自己围内系谂住齐上齐落，或者系 唔系我讲紧你朋友啊？你朋友即系你朋友，即系你系父母嚟噶嘛？咁佢哋而家谂住做乜嘢啊？ 咁佢冇佢有系喺度等嘅啫，同埋嗰个佢家去，我都唔知佢用咩途径去再接触佢仔女或者去求助。但我系讲紧第二个。啲小朋友嘅問題咯，就係得啦，真係要好珍惜小朋友，我個前途啊，或者我生命咯。 唔好，多謝曬啊，陳先生嘅意見啊。嗱，跟住落嚟咧，我哋請嚟理工大學學生校董李傲然嘅。李傲然你好。 Hey, 你好啊。 吓嗱，不如先同我哋讲讲啊，即系按你理解咧，而家喺校园入边，我唔知道你有冇同入边嘅同学可以联络到啊？大概嘅情况系点样啊？ 其实而家咁样嘅，第一，我哋会知道里边嗰个嘅粮食啦，以及嗰个情况啦，咁系非常之严峻啦，咁亦都好危急啦。第二，亦都系讲紧，因为而家眼前嗰个嘅状况，咁物资又不足，而且啦，亦都好多人受伤，受不同程度嘅伤，亦都最紧要嘅系真系体力已经系，都已經開始係消耗得好快，咁所以其實你問我係幾憂心嘅，但係重點嘅係都要提出翻，第一，而家個狀態係香港嘅警方不斷咁將入邊嘅人污名化，不斷咁貶稱佢哋為暴徒，然而對於警方嘅濫暴以及啦濫權係視而不見，過去多次應承咗話會走。可以容許人走，然之後係一大班嘅警察、防務警察喺指定嘅出口捕住佢哋去拘捕，然之後指責佢哋係暴動。有一批唔係有一批啦，有退休嘅教授兼且係社監啦，咁其實佢係聽咗呢個指示，佢諗住冇事，點知佢都俾人告埋暴動。試問一個溫文爾雅嘅退休教授點解會參與暴動呢？警方同埋呢個政府完全冇正視過呢個問題，完全違反常理嘅。 不過李傲然啊，其實 亦都咁讲，即係因为过去几日呢，大家睇到喺理工嘅院校嘅入面啦，同埋出面呢，都同警方呢有一个相当之激烈嘅冲突，亦都有人呢係使用咗都几强力嘅武力啦。咁、其实嗰一刻如果係话由理工大学即係出嚟嘅人士呢，警方会唔会似乎你要去分辨喂边啲人真係有参与到嗰啲嘅即係武力嘅行为，边啲人冇参加到嗰啲武力嘅行为，然之后呢边啲就即刻可以俾佢哋即係唔使告啦就走啦，有边一啲呢就即係当係拘捕佢呢，似乎係咪都有一啲嘅难度啦。 首先第一样嘢，从香港嘅法律上面或者普通法嘅原则上面啦，第一无罪推定，第二法律面前人平等。咁既然警方同律政司冇充足嘅证据，亦都冇充足嘅把握，个举证责任系喺控方噶嘛，啱唔啱先啊？法律上系应该咁样行噶嘛，我哋叫做宁众莫往，系我讲得唔好，宁众莫往噶嘛。咁呢个就系讲一个无罪推定嘅原则啊嘛，此其一。第二，我哋不能够单从理大嘅呢一件事件去睇嘅，由6月12号到依家，警权过大，无上限，而且监警会失去监察能力，嗰种种种嘅嗰种嘅迹象以及事件，我哋可以见到，并非单一事件，而系一直一直积落嚟嘅警权问题。如果你系都要去怪佢示威者嘅话咧，我哋都必须要理解呢一班嘅同学、呢一班嘅学生、呢一班嘅喺呢个校园里边嘅人士嗰种嘅愤怒、嗰种无力，以及现行嘅制度根本冇办法去制衡到呢个政府以及呢个警察、警方呢、这个警务人员嘅滥权。我哋会见到，即使你拉咗佢告暴动，即使你拉咗佢告咩都好，佢哋都系会受到法律制裁。然后警方咧？ 不过李浩然又真系一单还一单啦，即系当然警方啦，佢系即系佢哋政府亦都类似强调啦，有既定嘅机制咧处理警方嘅即系涉及到大家唔满意佢哋嘅行为、滥权嘅行为嘅，咁当然即系公众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议论，亦都对于呢个制度咧系失去信心嘅，亦都系即系一个嘅唔少人嘅意见同睇法。咁但系 点就系所谓嘅监警会，佢当中能够成功投诉调查嘅个案又有几多少？我相信数字你都比我清楚，极低。咁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大家佢对个制度冇信心。如果唔系，点会其中一个咁大诉求就系要求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报咯？ 系嗱，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不如讲翻而家咧喺呢个理大入边嗰啲人嘅状况啦。咁即系话，其实似乎嚟讲，今日晏昼咧已经有红十字会嘅人士进入去咧，提供一啲嘅医疗协助啦。你有冇掌握到究竟嗰、那个情况系点样咧？ 你讲医疗协助，据我所有人同我讲咧，就有红十字会嘅应该系红十字会嘅我唔知系职员定义工啦吓，系喺校园里边咧，就用一个中立嘅角色去医治，佢系去处理呢一个嘅医疗嘅情况嘅。咁、因为本身里边呢一个嘅义务嘅急救人员咧，其实都已经系被拘捕得七七八八啦。咁亦都系佢哋嘅人手亦都系筋疲力竭，资源亦都好尽啦。 据你所了解，有冇助舒缓入边个情况咧？尤其是一啲嘅即系人士可能受伤嘅情况。 我相信应该会嘅。 系嗱，咁不如讲翻就系你哋同校方嗰方面咧嘅沟通啦吓。咁因为寻日留意到咧，就系滕锦光校长佢哋话咧，其实佢哋大学管理层亦都系想入去校园嘅，不过亦都被警方所劝咗啦。咁然之后到凌晨嘅时分咧，清晨嘅时分咧，就见到滕锦光嘅校长亦都系发表咗一个视像讲话，呼吁啲人咧系和平离开校园嘅。而今日晏昼咧，佢哋咧系话，亦都系同警方嗰方面咧系沟通过，咁亦都咧系俾咗一啲即系希望，即系警方能够可以确保到入边嘅人士安全啦。咁据你所了解，其实校方仲做紧啲咩嘢咧？ 我暂时未能够掌握到底校方仲做紧啲乜嘢，但系对于校方嘅做法，我系非常之有意见嘅。首先，滕锦光校长啦，咁喺呢件事上面，佢表明就系希望和平离去，并且会陪同离去嘅人去到警署，咁确保佢哋嘅 確保佢哋嘅被捕後嘅權利，咁其實係暗示咗你一離開就會被捕，呢一個係違反常理嘅。第一，邊個講到就係話你離開理大係因為你一定有罪，而直接去將理大校園範圍呢個私人地方定性為暴動，係警方係警方去決定嘅。但係根據呢一個公安條例，去將佢定性成為暴動，係要牽涉破壞社會安寧。这个情况之下才可以做到，但是客观效果上面当警方已经做了大包围的时候，其实到底里面是不是会是真的有一个错判呢？第二样东西就除了说是影响公众安宁之外，是不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一些根本不关事的呢？那这个其实是很可圈可点。对于将整个在理大校园范围里面直接定性为暴动，那我是觉得非常失望和遗憾。那我也长话短说讲一讲，就是说第一绝对最重要的陈锦光校长，那我只能够讲一句，就真的天真无邪或者天真有邪，我不知道。那这个是反映了他对于现实的那种的认知和我们的期望有落差。那这个其实也都是就住陈校长那个眼见的东西，你等等下，陈校长佢反映咗见到嘅，我同我哋嘅了解到嘅系有唔同嘅，咁亦都系对于佢一个咁样嘅交代咧，我系觉得极度失望。 其实校方咧仲有一个咁样嘅要求嘅，咁就除咗系话无论警方采取任何行动都必须要顾及所有人士嘅人身安全之外啦，亦都系话咧要求警方立刻派出一组危机处理人士同大学嘅管理层一齐咧进入去校园寻求和平解决嘅方法。你觉得呢一样嘢又可唔可以解决到今次化解到今次危机咧？ 我觉得非常困难，我对此是非常之悲观，亦都一切嚟得太迟。如果是可能讲紧，譬如以我本人为例，咁啊喺就我所观察，咁可能系早两三日已经有呢啲动作嘅话，其实或者件事情都仲有啲逆转，但系而家真系你问我就觉得好难逆转。 明白。好，李浩然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唔该晒。李浩然系理大学生校董啊，咁同时咧，李浩然都系有参加区议会选举啦，由尖旺大角咀北选区嘅候选人，同区嘅候选人咧，仲有民建联嘅刘柏琪。电话号码18721，点样去处理今次嘅危机咧？打嚟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ue again. 有很多听众呢就留言俾小叔就问我揽炒英文点讲。咁当然呢个题目呢就比较敏感，但小叔会一贯呢我宗旨就係只谈语言就不论政治。有人呢就提议係用 The Hunger Games 饥饿游戏电影里面嘅一句名句，就话 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咁我覺得呢個都能夠幾能夠 capture 到攬炒嘅意境嘅，咁但係就如果你想一個名詞呢，蕭叔叔呢就會建議呢係用呢一個冷戰時代嘅一個核戰嘅戰略，就叫做呢個名稱叫做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UTUALLY Assured 係 ASSURED，Destruction 是 DESTRUCTION， 互相都能够确定会是一起歼灭的毁灭的一个策略，这样它就叫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那就可以做一个名词在一个句子里面用。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or 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1872311，有陈先生，陈生你好。 你好，陈燕平你好。 你好，陈生。 我就睇完琴晚你哋港台32嗰啲直播咧，好不安啊， 不安的意思就是利敦道昨晚仲日行緊車㗎嘛，喺利敦道近窩打老道嗰度呢，嗰啲所謂示威者呢向嗰條馬路度掟汽油彈，咁你有啲車行緊㗎嘛，你唔係話之前有啲黑衣人封咗條路咁樣，喂仲有車行緊㗎喎，你咁樣掟啲汽油彈落去你好容易傷及無辜㗎嘛。同埋你頭先啱啱訪問嗰位校董係咪呀，佢係 學生校董。 我想校董呢我而家唔知而家啲年青人個思想係點樣啦。咁我覺得其實警察都已經好克制㗎啦。即係等佢哋自己出嚟投降囉。同埋嚟講你而家搞到個個睇見都好唔安樂同埋民不聊生咁樣。同埋我覺得呢最錯其實就係嗰啲中學小學嗰啲你變咗停學呢。咁你變咗而家你話理大入面有好多中學生。點解會走一啲中學生入去嘅呢，咁我覺得其實嚟講教育處嗰度其實都要檢討一下囉，我講嘅就咁多啦。 好多謝曬呀陳先生呀，有楊生，楊生你好。 你好。 係楊生。 我覺得今次香港真係好慘烈啦。 係。 頭先有位聽眾話啲小學生唔應該，中學生唔應該參與政治。我想話俾佢聽，你記唔記得邊個叫曾德成呀，曾玉成個細佬呀， 曾经担任过问责 长，当年都是这样被港英政府拉了的。 他那时候派传单。 之后我们做到高官了。但这样说有没有智慧呢，不是因年纪而定的。正如好像林郑这样的年纪，你看看我相信香港没什么哪个人说他有智慧的。搞到香港今时今日这样。我们现在其实是要解决问题， 是 不是制造更多问题。但是他现在在这里其实不断制造问题。这样说啦，我就只不过想讲出我的心底话，希望大家如果有得投票的就去投票。不论你支持保皇党好或者反对党好，你都要去投票。不要等这个世界的人懵下懵下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表达你自己的一票的立场。希望大家尽力而为啦。 好。多谢晒杨先生啊，跟住我哋有杨太嘅，杨太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杨太， 其实我都好激动，因为咧我见到咧中大咧已经搞到一锅粥，而家轮到理大，咁我点解会打嚟咧？因为我啱啱先收到我个女就话俾我听，今晚要早啲食饭，佢就话收到啲朋友就话今晚要出尖沙咀，就要救呢班朋友。但是呢我女兒已经是大学毕业了，去年已经是大学毕业了，去这么多次出去游行抗争各样的都没有做。那现在究竟是不是因为这个政府逼到他们是走投无路呢？但是大家小朋友有没有想过，我们做家长的真是极度担心。如果他们真是整班都是真正为香港做事的，我完全不会反对现在的小朋友所有人做的事。但是的而且確裏面夾雜好多好多是想破壞香港的人。我沒什麼分顏色，是什麼絲都好，我們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人。我突然間會即收到我剛剛的 message， 我很擔心。當然我擔心我自己的小朋友，但是上次見到周梓樂這樣死這樣死，究竟是發生什麼事？大家都未翻嬲到什麼事就去做一些唔可以點樣五大訴求，我都知係需要，但係你要知道呢、這個政府林鄭係會唔會認同你呢？唔好再講話係兩字之母啦，佢冇資格做人媽媽。佢見到咁多小朋友咁樣出嚟，小朋友一定有錯嘅，難道警方冇錯到咩？嗰班警察一啲都冇錯到咩？而家我哋打电话，每日打电话嚟各方面嘅烽烟节目，想投诉或者想解决，我哋讲几多嘢都冇用噶。而家系要政府去解决。 系， 如果今晚再成事嘅话，再有班三十岁留下嘅人再出去，只会更多俾人咁样打，咁样伤。咁值唔值得咧？系咪政府系咪而家即刻要去做嘢咧？佢见到咁样已经系咪中中文大学搞完，而家到理工，系咪跟住做港大，然之后科大，系咪所有大学佢都要玩完？佢系咪要全个香港玩完咧？我希望林郑同埋所有呢班高薪嘅高官， 好好諗下，佢哋啲仔女或者大過曬啦，全部接受曬英國嘅教育，有冇諗過香港呢班小朋友喺香港，喺香港考到香港嘅大學，我唔講啲抗爭者，係好難入到去嘅。 明白， 入到去點解唔俾佢哋一個好安穩嘅咧？點解可以搞到咁嘅咧？香港搞到咁樣，我好心痛，因為我真係100%土生土長嘅香港人。 多謝曬楊太嘅政治問題點樣去解決咧？點樣唔再繼續成為一個即係激烈嘅武力嘅衝突咧？咁呢個咧就真係要睇下到底點樣政府點樣做啦。咁預告一下啦，就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同埋多名局長咧，一陣間會會見傳媒嘅，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先讲隧道啦，红隧继续封闭噶，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湾仔交汇处，西行龙尾西湾河；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油荔村。另外咧，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而家西区海底隧道过九龙咧都系车多噶啦，干诺道西去西环方向，跟住正街嗰段咧，龙尾一路排到去大会堂。另外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城隧嘅出口，同埋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大围隧道咧而家实施紧间封措施。我哋下一节再见。 9715点升67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30蚊升10蚊，建设银行6.31升1毫，盈富基金26.8升3毫，友邦保险78.5升1.5，中国平安91.7升6.5，美团点评97.65升8毫，金山软件17.8跌1.16，工商银行5.72升1.1，石药集团20.55跌2.5，汇丰控股58.2升5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顺都国际租赁、汇财金融投资、益美国际控股、中国再生医学同埋绿科科技国际。五大跌幅股份系长安人行、巴迪贝伊、奇利工业集团、华建控股同埋中国创意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09.07，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1，加元1.322，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18，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07。港金系报13670蚊，比上日收市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457.8美元，卖出价1458.33美元。港汇指数报106.1，同上星期六相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俾大家知先啦。咁红磡海底隧道港岛九龙嘅出入口咧，而家都系封闭，不能够通车嘅。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龙尾分别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啦，同埋西湾河嗰边嘅。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都系多车啦，咁啊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伟业街附近。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排到去下角道近住海富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啊，九龙入口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大围隧道去沙田咧，因为交通繁忙嘅关系，而家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港岛路面咧，铜锣湾嘅高士威道东行北角方向近住英皇道至到怡和街咧，都系非常多车。而坚拿道天桥去湾仔北方向咧，龙尾塞到去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咁至于九龙陆路面方面咧，龙翔道同埋呈祥道近住蝴蝶谷至到风力楼段来往方向，而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龙翔道、呈祥道近住蝴蝶谷至到风力楼段来往方向都系非常多车。咁揸车嘅朋友睇下，需唔需要改路行啦？新界方面咧，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上水港铁站一带咧，而家嘅交通咧都系相当之繁忙噶。而大埔公路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去上水粉岭方向都系相当之多车，咁啊龙尾啊排到去呢个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噶。港铁消息方面最新嘅消息咁啊提供咗俾大家先。咁啊经过同政府部门有关嘅部门进行风险评估之后咧，咁啊港铁以下所讲嘅港铁站咧喺9点钟咧。 開始咧就會關閉嘅，包括有葵芳站、佐敦站、旺角站、觀塘線嘅黃埔站、旺角站、黃大仙站、觀塘站、港島線嘅銅鑼灣站、西灣河站、香港大學站、東鐵線嘅沙田站、西鐵線嘅尖東站、元朗站、馬鞍山線嘅馬鞍山站、沙田圍站、将军澳线的将军澳站和坑口站，刚刚所讲的就九点钟起就会封就会关闭，就不会提供服务的。至于港铁各线方面，东铁线来往红磡至旺角站现在是暂停服务，火炭至到上水站亦都是暂停服务的。港铁就提供免费的接驳巴士来往大围站和上水站，沿途只会停大埔墟站和粉岭站的。咁而家咧喺大围同埋沙田嗰边咧，有相当多嘅朋友咧就等候呢啲免费嘅接驳巴士。咁啊，大围站嗰度都系好多人啦。咁啊，如果大家如果要喺大围站去上水嘅话咧，亦都可以考虑改用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而家等系嗰啲免费嘅接驳巴士咧，相当之多人嘅。港铁提供嘅消息就咁讲吓。西铁方面咧，来往红磡站至尖东站嘅服务亦都系暂停嘅，咁大家要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住在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七点半至晚上十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嗰个系非法集会，出席嘅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唔知咩？仲有，而家呢啲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同你啲朋友都唔好去，唔好助长暴力，我哋先可以快啲过翻啲平静安乐嘅日子。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唔好又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咁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敌人。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陈家乐你好， 陈燕平你好。 我相信咧今晚大家都会想问一个问题啦，到底咧理工大学嘅情况啊，理工大学而家面对嘅或者可以话而家面对嘅状况一个危机啦，咁究竟应该点样先至可以去处理到，或者系点样先至可以化解到咧？根据翻今日晏昼咧系警方嘅记者会啦，同埋头先六点钟咧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同另外三位局长一起出嚟嘅记者会啦，其实都唯一系传达一样嘢嘅啫，就叫啲人咧系和平咁样离开理工大学嘅校园，然之后咧就接受咧即系警方 嘅拘捕嘅程序啦，吓，即系佢冇讲个拘捕程序啦，系接受警方嘅处理啦。 仲有咩选择咧？ 系啦，因为佢就话入边嘅人士咧都会系以涉嫌暴动罪被捕嘅。咁但系我哋留意到就系喺校园入边嘅人士咧，有啲人士就即系强调，喂，我唔系参与暴动，即系佢认为自己并冇系即系参与暴动，或者系认为咧系咪咁样就告暴动咧咁样，咁有一啲咁样嘅諗法。而另一边，所以我哋见到咧喺街道上面亦都有一啲嘅家长啦，即係坐咗喺度啦，对于佢哋嘅仔女而家仲逗留喺理大校园咧，係非常之忧心忡忡。 係 点解 亦都有大量嘅市民咧响应不同嘅组群啦，即係或者係网上嘅媒体嘅呼吁咧，去所谓救 Poly 救理工的同學。 咁但係當然即係要考慮呢個救，如果亦都係牽涉到堵路啊或者其他行為，亦都係違反咗香港而家嘅法例啦。 我諗佢哋已經都知道個風險喺邊嘅，即係我諗香港市民並不是完全全經歷咗呢幾個月嘅社會衝突，針對政府或者係反逃犯條例，即係嗰個運動引申出嚟嘅種種嘅問題。今時今日，我諗香港社會嗰、那個氣氛咧，係即係完全唔能夠用常理，即係普通話，你犯法啦，你唔好做犯法嘅事啦，即係嗰啲好籠統嘅呼籲咧，並不有力，真係未必有力。呢、這個客觀嘅觀察，大家都知道。如果唔係，就唔會日日都有咁多嘅衝突事件發生啦。咁再加上即係我留意到呢幾日，大家都從上個禮拜中大被警員嘗試進入嗰、那個衝突場面，一路引申到而家理工大學嘅情況咧，再加上中間夾住亦都有城大啦、浸大啦，即係不同嘅一個叫做保衛校園戰咧，即係用同學嗰個論述嘅講法。咁啊，去到而家咧，大家都喺度諗緊，頭先問點樣解決？咁解決嘅方向有好多啦。咁啊，警方亦叫大家出嚟投降啦，跟住可能係準備被捕啦，咁即係涉嫌係被捕啦，即係涉嫌係因為參與一個暴亂嚟到去被捕。但同時間咧，我相信社會裏邊好多點係救 Poly 或者救呢間大學嗰間大學嘅市民咧，係擔心咩咧？就係八九六四三十週年會唔會香港重現咧？咁會唔會係一個嘅攻入校園啊？你呢個咁嘅景象咧，即係勾起咗好多香港人嗰個集體嘅記憶當中一啲好負面、係好即係殘忍嘅一啲嘅形象。咁所以點解我話一講到救學生或者救 Poly 係咁多人會一呼百應去諗下點樣去做呢件事咧？咁其實呢個有啲關聯嘅，即係我哋不能夠咧係忽略咗呢啲心理上、歷史上邊嘅一啲認識或者認知，去睇翻而家呢個社會現象。警方嘅記者會我有睇嘅，四五中，當然佢哋嘅講法就好簡單直接嚇、你犯法。甚至乎是引述即是反恐条例一些章节，虽然他讲明就是这个并未去到那个状态，但他讲得出我很肯定内部必然有讨论过，即是他们以即是恐怖袭击、恐怖主义这些角度来准备他们的所谓回应的措施，就真是什么都可以的、恐怖分子嘛，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记者多番问到你用的武器升级怎么样呢，警方也没有否认，他说我们全部都是我们的即是标准装备，我有需要的时候就会用的了。咁所以即係有好多问题呢，今时今日就係在于呢，即係警民关系破裂，警民关系都唔会係有一个互信。咁警方嘅呼吁又好，校方嘅呼吁又好，部分公众人士都有类似嘅呼吁都好呢，到最后呢就係、里面嘅几百位嘅同学呢始终係不信任，亦都係继续有一种嘅即係担心。呢種嘅即係攻城嘅方式咧，即係嘅咁樣嘅發展落去咧，係災難性嘅，係會即係難即係血流成河嘅。 當然我哋都見到咧，就係、之前警方想阻止一啲嘅人士離開佢哋嘅包圍範圍嘅時候啦、除咗使用咗催淚彈啦，亦都有警員咧係一度擎槍啦嚇。咁尋日咧亦都有人係發覺，即係警方咧似乎係使用咗一啲再比較強勁少少嘅，即係嘅槍械喺度啦嚇。咁但係如果話，再用一個群眾聚集方式去意圖咧，係化解今次嘅事件咧。第一就係出嚟去聚集嗰啲人，有機會佢係違反咗香港法例啦。第二就係當越多人聚集嘅時候，會唔會反而令到 是个场面是越加混乱，警方可能反而是需要用更加大的一些力度去处理或者是回应返嗰个场面，到头嚟其实个危机是冇化解到，反而是越弄越大呢。 嗱，嗰個裂咧就唔係淨係一邊，或者即係我諗係個裂係好複雜咧。其實講緊好多好多喺度拉緊咗個裂，係嘛？你要化解呢個裂係一個政治嘅問題，但係呢個喺呢一個即係千軍一發嘅呢個時候咧，大家都各自希望做一啲嘢，去到令到件事咧可以你當係轉危為安咁先算啦嚇，即係。但係老實講，你睇翻即係網上不同嘅討論，包括有同學嘅分享，或者裏邊嘅同學放出嚟嘅信息都係咁講。你叫我哋去出嚟，咁我哋出嚟嘅時候，唔單止陳燕平你講嘅部分嘅裏邊嘅朋友咧，可能佢從來冇做過任何即係佢認為係即係非法嘅事。同時之間咧，出嚟嘅時候咧，佢哋擔心咧係嗰種嘅待遇、嗰種對待，因為事實上警方嘅暴力或者咁多月以嚟嘅集體嘅一種嘅意識，認為咧係被拘捕咧係極之高風險，高風險過咧而家係即係大家坐喺度留守住，即係捱得幾耐捱幾耐。佢哋擔心嘅就係被捕嘅時候唔知道送咗去邊，攞唔到法律嘅援助，揾唔翻自己嘅屋企人，或者屋企人想揾佢哋都揾唔到啊。有多種嘅推搪啦，有多種嘅即係方法，令到即係被捕人士嘅所謂合法權益咧，得唔到保障，得唔到保證。亦都事實上鏡頭都見過，唔係淨係今日或呢兩日發生嘅事，即係被捕人士點樣被拳打腳踢嚇，係或者點樣係想新聞工作者想去採訪嘅時候被推撞啊，或者係甚至乎係俾人擎槍即係射呢個橡膠彈。咁所以呢啲情況累積埋咧，唔好介意，即係你都不能夠怪咧香港市民，包括裏邊而家理工頭裏邊幾百位同學咧，或者係師生咧，都係極之不信任，即係任何呢啲嘅所謂你出嚟啦，我哋會即係點樣咧？即係出嚟點咧？咁被捕之後又點咧？點樣處理成件事咧？咁所以整件事嗰個裂係好深嘅，係好難解。再加上當然你今日睇媒體報導或者係睇報章嘅報導，有消息話警方認為。理工大裏面嗰啲咧，就係最激進、最核心、最所謂堅嘅呢一班嘅，即係用佢講法係暴徒或者係暴動嘅分子。咁所以就一定要去即係處理佢噶啦。咁即係基於呢一種咁嘅認知嚟對佢進行一個警方嘅行動咧，自然都會得到一個反應，就係社會大眾都覺得，哇！你真係即係俾佢拉咗會點嘅咧？即係喺警方嘅即係意識眼中，呢一班理工裏面嘅係最令到佢哋。即係搞咗咁耐嘅一班核心中堅嘅時候，咁佢哋會唔會得到公平嘅對待咧？係咪得到合理嘅待遇咧？等等等等。咁如果有聽眾話，咁呢班人係壞人嚟噶嘛？講咩合理待遇咧？嗱，咁呢個就並不符合所謂最基本嘅大家對即係法治或者對於整個司法制度嘅最基本嘅認知。即係如果呢個嘅認知我哋都唔能夠保證嘅，或者大家覺得冇所謂啦嚇、啊，即係而家係即係以呢個嘅暴力嚇嚟到去止亂啊嘛，咁可以做噶啦。咁嗱呢一種嘅發展咧，事實上亦都係即係一個好令人係好令人覺得好令人髮指嘅一個發展嚟。我唔想即係呢度有啲朋友會咁樣諗嚇、啊，反而都繼續去諗翻。如果想係去和平地嚇、啊、較為和平地處理呢、這個處理好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係有好多嘅保證，好多制度嘅保證，好多程序嘅保證，好多政策嘅保證咧，而家係冇嘅。而家係未見到嘅，咁所以即係亦都不能夠怪咧，點解裏邊嘅同學師生咧係唔願意去出嚟響應呢個呼籲，亦都唔能夠怪咧，出邊有咁多好緊張理工大學裏邊嘅朋友咧，係繼續呼籲動員咧，希望能夠出嚟咧，以示嗰種嘅齊上齊落嗰種嘅即係團結，去到希望揾到一個合理嘅方法去化解呢個危機嘅呢啲嘅做法。 嗱，不過當然即係你頭先所提到嘅一啲嘅人士點解對而家個拘捕嘅程序或者係處理嘅程序冇信心咧，就係、是、源於較早之前所發生嘅一啲嘅事件啦，即係譬如唔能夠喺好適切地咧得到呢個法律上面嘅支援或者同屋企人聯絡到啦。咁但係今次咧，如果睇翻警方嘅説法啦，即係佢哋譬如亦都話社會福利處同埋佢哋嘅臨床心理學家團隊咧，亦都会系特别帮助嗰啲十六岁以下，亦都系即系仲系留喺理大嘅人员。咁就除咗系会有心理辅导之外咧，亦都会陪同佢哋咧去警署嗰度做相关嘅程序，确保佢哋嘅权益得到保障。我谂可能个问题就系、是、即系。 如果我哋系要寻求一个和平嘅方法去解决今次嘅危机嘅时候，如果大家继续用一种好硬或者好互不信任嘅态度去处理嘅时候，到最后我哋所想寻求嘅和平解决系唔系可以得咧？ 陈燕平个关键喺边咧？就系在于即系介入嘅不同嘅所谓第三方咧，即系警方同埋呢一个嘅抗争者之外，或者抗争者嘅支持者同埋警方嘅支持者之外嘅第三方个公信力喺边一度？嗱，可能你都知道咧，琴晚亦都有夏志成神父。副理主教天主教香港教区嘅副理主教咧，系曾经尝试咧系同警方嗰边讲，可唔可以俾佢入去同里边嘅即系学生师生倾偈，被拒绝嘅。即系而家社会福利处或者其他即系被警方容许进入现场嘅不同嘅单位，到底佢哋最后听命于边个？呢个系关键问题啊嘛。如果佢哋最后听命于香港政府嘅社会福利处，一定系政府部门添啦。咁嘅时候，你系攞唔到个信任嘅时候咧，系帮唔到件事。你可以做少少嘢。但千祈唔好以為咧，咁就係政府或者警方，哇！真係犀利啦，真係開竅啦。咁我諗大家又唔好去到一個即係咁天真去幻想呢個情況啦。我諗係要做，但係一定要揾雙方係都信任嘅第三方。先至可以做呢件事，而家系冇呢个第三方。 嗱，咁啊，即系当然唔同嘅专业人士都有佢哋嘅专业操守啦。咁但系如果学你头先咁讲嘅时候，似乎我哋系咪要让一啲叫我哋社会上有高认受性嘅人士，譬如宗教人士啊，或者系甚至系理大嘅校方啊，佢哋去介入去处理翻今次嘅事件啦。 最好呢啲喺校园发生嘅事咧，系由大学自己做翻系最好嘅。即系当然啦，即系滕校长咧就用视像方式嚟对发表佢嘅睇法，亦都出咗一两次嘅声明。我觉得呢啲绝对系唔足够嘅，即系佢唔喺现场，佢唔去亲自去睇，亦都唔去即系同警方去倾咧，系好大嘅一个败笔。上个礼拜中大发生嘅事，我话俾你知，我都问咗个好大嘅问题，我就问到底而家系一个民人政府，定系一个警权嘅政府，或者军事嘅政府？如果一个民人政府，学校出事咧，第一个就系、是。校監即係林鄭月娥啦，咁你可以當佢唔算數啦。咁啊，即係教育局局長咧，而家點解好似係由警方主場話事？如果係咁嘅時候咧，當然係冇可能解決喺大學裏邊發生嘅事。 嗱，理大校長就話佢曾經都係想入去校園嗰度處理事件嘅，不過咧就被警方勸咗咗。1872-31，大家有咩睇法咧？張生嚟到，張生。 系你好，陈燕平同埋陈先生， 你好， 张生，你好，请 讲。我想讲，我84年毕业嘅， 理工 35年啦，系理工。咁嗱，我客观啲睇，而家最主要个问题咧，就系、是、因为情绪化，我觉得系情绪化导致呢个问题越嚟越密。情绪化之中咧，将啲嘢合理化，我哋做嘢系要有良心噶，系要有理性噶，同埋咧，有啲人咧导向啲年青人咧，热血嘅年青人咧，佢虽然有天性嘅面孔，有好嘅理想。但系去放火杀人，大佬，而家放火杀人，跟住破坏法治，跟住咧就系、是、威胁政府或者人民嘅生活或者市民生活。你觉得呢啲咁嘅方法系啱咩？阿陈议员，我觉得你讲嘢好偏激嘅，将咧啲嘢咧带埋一边。咁另外仲有一样嘢解决方法咧，就系、是、最主要系命仔同埋健康啊，阿议员。 咁啊，陈家乐唔系议员嚟嘅，而家 系啦，明我知。咁你个问题咧就系、是、应该要点样去导引佢，唔系盲补佢哋嘅。佢哋如果系有错嘅，要承认噶，系唔可以你而家喺个学校度摆咗咁多嘢，放咗咁多烧咗咁多嗰啲 petrol bomb， 系唔可以咁样做噶。仲有一班人咧系出面嘅人入咗嚟混响啲学生里边，佢哋可能系 well paid 噶。背后好多政治目的噶，你唔好 张生，张生，张生啊，张生，我陈家乐，第一就系我已经再不是任何嘅议员啦，即系请你搞清楚基本事实。 但系你讲嘢系好 咁，第二咧就 你做主持系唔适合啊。 哦，咁啊，多谢你嘅意见啊。咁得啦，即系我讲任何一句说话，你都听唔入。 唔系，不如咁讲啦，张 先生啊， 不如 我听好多次。 张先生，你刚才话抗争者收咗钱咧，请问嗰啲钱你见到未啊？ 你而家讲嘅嘢每次都系咁盲嘅， 嗱、 啊， 不如咁讲啊！ 你带啲入啲细路仔去打，去枪，去放火，去打，去将、 我带啲人去枪，去边度？ 嗱，话俾你听，嗱，议员好多立法议员系输打赢要。 唔系，我想问我带，你话我带啲学生去做乜嘢？ 你听我讲，你而家讲个说话已经系有咁嘅目标去咁样啦。 唔明啊，对唔住。 而家出边啲人去帮手执啲嘢，啲就算解放军出嚟执。你班咁嘅立法局议员又嗰啲有心嗰啲人啊，有啲有心人去做啲咁嘅嘢，大家都睇到啦，明眼人一个客观都要睇嘅嘢， 有心 做 乜嘢？请问 是想你想是不是想香港亂？ 幫我想想張先生啊，張先生啊，如果唔係張先生，如果話 股票都有人話是影響到的，好多利益方面大家是響響啲陰謀，你唔哋要諗清楚自己做乜嘢嘢。你哋上次電台啊，香港電台，我想俾個意見，你哋俾親好多樣嘢都係好主觀側埋一邊噶，係令到我哋好氣憤。嗰啲市民一時咧，我打電話上嚟講咧，唔俾我講噶。 我 佢話可能話藍營啊，點樣唔俾講噶？全部都接受曬聽嗰啲黃嘅人講嘢啊，咁啊變咗洗曬啲人啲腦啊！ 咁啊，張生你講緊嘢都不攻自破啦，係咪？將你頭先講嗰個講法係咪？ 不攻自破啊，陳生，你真係好有問題㗎話我。 我知你覺得我有問題，咁咪咁咪覺得咯，冇所謂。 不如咁樣啦，嚇張先生。 仔而家最主要係個命同埋健康啊，唔 係 咩叫民主同埋話吹同佢衝揾啲人集合去同差人打啊！你唔好傻啦，你係咪想佢哋？ 係。好，我谂暂时同张先生倾到呢度先啦，好似个线路有少少问题。不过呢无论点都好啦，即係我谂提出任何嘅讨论嘅时候呢，都必须要提出佢嘅即係理据啦，咁同埋另外一样就係我哋始终都係一个讲究理据嘅节目嚟嘅。同埋如果我哋讲即係而家个社会点样去处理呢个危机嘅时候，其实大家有冇啲其他嘅办法是可以令到双方都能够接受到而化解到今次对事的局面呢，似乎这个才是关键。 我想是的，陈燕平，即是刚才张先生讲的每一句说话呢，其实我都听到的，也都不是第一次听的啦，即是类似的意见或者见解呢，当然可以继续发表出来的。即是当大家在这个社会这么真的撕裂的情况底下呢，我绝对明白即是社会就有不同的声音，也都有不同的很强烈的意见。即是如果可以即是撇清了一些即是谩骂或者啲失實嘅指控之後咧，再諗翻個道理咧，其實當大家去支持一個政權嘅時候，呢個政權係用咩態度嚟對付我哋嘅年輕人嘅時候咧，呢個裡面你都可以同呢個政權講翻咧，啊，到底呢個政權所做嘅嘢係咪我哋可以接受嘅咧？ 警方亦都不會使用武器。被問到會否因應有警員中箭受傷而提升武力，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話：警方的武力使用屬於反應性，由於暴徒暴力程度倍增，因此警方武力亦都會作出相應的反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週末暴力升級增加區議會選舉不能如期舉行的風險，當局已經制定措施確保選舉順利舉行。聶德權說，若果社會希望選舉如期舉行，應該立即停止暴力，停止堵塞隧道和幹道，並停止破壞交通設施，否則會令到票站人員無法前往工作地點，選民亦都不能夠到指定的地點投票。他說只會在迫不得已之下押後選舉，政府仍然希望如期舉行。天氣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日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三早上天气较凉，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铁路交通的消息，由于有突发情况，西铁线尖东站是关闭了。现在西铁线只是维持柯士甸站至到屯门站的列车服务。另外，港铁的佐敦站亦都是关闭了。东铁线方面，现在就维持旺角东站至到太和站，以及是上水至到罗湖和落马洲站的服务。现在太和站至到上水站是暂停服务的。港铁正在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大埔墟至到上水站之间的，中途是会停粉岭站。隧道情况，红隧继续封闭，坚拿道天桥去湾仔北交汇处方向的龙尾排到管道出口。东隧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西行的龙尾太古城。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西隧过去九龙都是挤塞，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 大老山隧道翻沙田啦，龙尾喺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长道都系相当之多车挤塞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嘅一段咧，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蝴蝶谷；而翔长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蝴蝶谷嗰段啦，龙尾断断续续就排到去观塘道近裕民坊。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尾联合道；反方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塘尾道挤塞，龙尾返去九龙城回旋处；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新山道一带挤塞，龙尾九龙湾；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嗰段啦，龙尾一路排返到去南昌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嗰段啦，一路就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管道中间。另一边排返出去蝴蝶谷，龙尾分别系呈祥道近清丽苑、青沙公路近海丽村，因为挤塞嘅缘故啦，大围隧道去沙田方向要间封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埔滘老围嗰段都系车多缓慢，龙尾排返去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可以好简单，亦都可以好复杂，视乎你有冇听啱电台节目咧。 秦生、秦太，最近你哋恩爱咗，真系羡煞旁人。 自从我哋听咗《开心日报》之后，挨杀少咗， 仔女都孝顺咗， 我家用都俾多咗， 咁我都要听咯。 逢星期一至五，照照十点四，《开心日报》， 梁明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日日笑到有腹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其實陳家樂，我諗我哋都好關注咧，喺理工大學嘅校園入邊啦，有一啲嘅人士，譬如佢係受咗傷嘅，又或者佢尋日咧係俾藍色水炮，即係水炮車咧射中藍色水嘅。咁究竟佢嘅身體狀況係如何咧？入邊有冇足夠嘅藥物或者係一啲嘅急救用品咧，能夠幫到佢做治療咧？我諗無論即係點都好，無論嗰班人有冇參與到一个嘅即系违法行为，咁但系如果佢受咗伤，获得治疗，呢个应该系最基本嘅保障啦。 呢个系人道嘅人道主义基本原则，就系人命关天啦。即系无论你边一方面受伤，佢都应该得到适切嘅照顾同埋即系跟进。咁啊，即系如果唔系，好似琴晚点解令到部分嘅望住呢件事发展嘅人咁嬲怒咧？包括我在内，我必须要承认，就系当一啲嘅即系义务嘅医护人员。是昨晚是即是离开领大校园的时候呢，就全部一即排队咁坐晒地下，即是手向后面被索带扣住。咁而今日晏昼四点钟的记者招待会，警方个亦都话呢，即是我哋唔知佢哋咩人嚟㗎，咁所以即是总之要即是将佢哋即是制服咗先，咁坐晒地下度。咁个个着住即是黄背心，系叫 FHA First Aiders， 即是啲急救员或者医护人员。咁所以呢一点呢其实系好重要，即是任何嘅情况，即使打仗都系。你針對一啲義務嘅救護人員嘅時候，用一個咁嘅方法，認為佢哋全部都係暴徒，所以佢離開嘅時候咧，就要去制服佢哋，係要係即係搭佢哋翻去做即係調查，做落口供等等等等。呢、這個可能會構成一個危害人類罪啊，知唔知啊？即係國際社會上面講嘅，即係喺個衝突嘅場面，不論你係你企咩立場都好，同我完全立場係唔同，都係冇問題嘅。 咁但係你對於一啲需要受到即係濟助嘅人，受到即係要去得到即係第一時間去救援嘅救傷嘅，你用一個咁樣嘅態度咧，其實警方係錯嘅。咁所以點解頭先亦都見到咧？你當係補鑊咩都好啦嚇，或者良心發現一下啦，就請紅十字會進場去到即係睇睇裏邊嗰個情況。我覺得呢個咧係補鑊嘅，但係都係做得啱嘅。 今日警方嘅说法就话有一啲义务即系救护人员咁样咧，佢哋就未能够核实到佢嘅身份啦。咁亦都话咧，即系有一啲可能本身都睇唔到佢有任何嘅急救证明嘅。呢个就系警方嘅说法啦。咁但系亦都头先好似陈家乐咁讲啦，咁警方亦都系协调咗咧红十字会咧入去理大嗰度提供一个医疗协助。到底佢哋大概睇到嘅情况系点咧？电话旁边请嚟红十字会秘书长苏婉娴。苏婉娴你好， 系苏婉娴你好， 你好， 系同我哋讲讲，而家你哋嘅人员系已经离开咗理大未噶？ 啱啱离开咗啦，咁就今日应该我哋大概两点零钟入到去啦，咁我哋总共有14位嘅同事都系啲急救人员嚟嘅，咁喺里边去工作啦。咁佢哋係有義工啦，咁亦都有個職員去做帶隊嘅，咁就啱啱佢完成咗裏面急救嘅工作呢，就係離開咗啦。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一講入面嗰個傷者嘅情況呢？ 我哋今日呢就處理咗大概係40個傷者啦，咁當中有6位已經係上咗救護車，咁就去醫院，咁另外仲有20多位咁都係即係表示係需要上救護車去醫院嘅。咁我哋同佢去處理嘅時候呢，就見到都係骨折嘅情況居多啦，咁亦都有啲譬如話係手指爆咗啊，咁有啲即係 open wound 啊，即係嗰啲開放式嘅傷口，就有發黑嘅情況出現啦咁樣。咁我哋有啲譬如可以處理得到咧，就現場都處理咗噶。譬如有一個男仔，佢係下顎骨懷疑係骨折嘅，我哋就同佢連咗幾針咁樣咯。 你話有一啲係你叫做開放性傷口咧，變黑咧，嗰個係點樣情況？嗰啲係 佢應該係骨折係爆裂咗，爆裂咗之後咧，又冇處理到個傷口，冇處理到之後咧，經過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咧，就開始有啲發黑嘅情況出現咯。 呢個會唔會影響咗佢日後嗰個醫治啊？ 呢個我諗都我哋會交翻俾之後接手嘅即係醫護人員去再去處理咯，咁樣。 蘇小姐想請教一下咧，嗱，你而家離開咗即係理工大學現場啦，咁仲有冇打算會再去多一次，或者仲有冇咁嘅計劃安排，或者裏面嘅需要你哋支援嘅時候都會再進場啦？有冇個協議喺度，還是今次一次過嘅啫？即係都冇下次。 其實我哋過去五個月嚟講咧，都係一路幫住係唔同嘅地方有需要咧，我哋都會去做嘅。即係咁簡單講下過去嗰五個月咧，我哋急救或者係心理支援咧，都係有接觸到2300位唔同背景、唔同即係政治立場嘅人。咁所以今次都係因為個需要，所以我哋就去想入去幫手。咁但係你話看住個情況咧，係今次嘅理大啦，或者任何社會各地方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看住去即係提供人道援助。咁用中立嘅身份，希望我哋即係冇立場，亦都冇背景咁幫有需要嘅人。 即係主動權喺你哋嗰度係咪？即係當你哋發覺有需要去再做嘅時候咧，你哋有個接觸點嘅。即係當然而家係現場咧係受封鎖啦，你都知道啦，係嘛？ 係啊， 亦都裏邊可能想離開嘅朋友咧，都係離開唔到，除非佢自愿接受即係被捕啦咁樣嚇。咁所以其實主動權喺你哋嗰度嘅。如果你覺得有需要再進場嘅時候，你都係隨時進場，可唔可以咁理解？ 我哋其實有幾個原則嘅。第一就我哋睇到人道需要之後，我哋會評估我哋嘅救援人員嘅安全。同埋我哋嘅能力可唔可以即係可以做得到？咁所以過去啲五個月咧，都係用咁樣嘅原則去做咯。 咁就住理工而家嘅情況咧，具體啲蘇小姐就係你哋又暫時有冇咁樣嘅打算？下一次會幾時再入去咧？ 我哋啲同事咧，其實就啱啱翻到嚟我哋總部嘅，咁我哋就會做一個即係檢討啦，咁睇下係啦，做個評估，睇下裏邊嘅情況係點樣樣。咁其實我哋啲同事喺嗰個急救站咧，就係嗰個邵逸夫大樓裏邊啦。咁邵逸夫大樓裏邊，我哋做咗頭先講嗰啲處理嘅傷啦。咁因為我哋今次帶入去嘅儀器咧，都同普通嗰啲急救係即係會再帶多少少啲裝備嘅，譬如有一個叫做創傷急救包啦。咁創傷急救包裏邊咧，其實可以 處理啲槍傷啊或者盤骨受傷用嘅。咁亦都有骨折拼合床啦，係專係開個床咧，中間拆開咗之後咧，左右咁樣去攝嗰個傷者嘅。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都要評估翻個需要係點。而今次我哋去咗入去幫手嘅時候咧，如果係同佢去處理咗之後啦，佢就願意上救護車咧，我哋就會抬到佢出邊去康莊道嗰邊。咁其實一路抬嘅時候咧，見到個地面嘅情況都好多釘啊、好多磚啊，同埋路面都係爛嘅咯。咁所以其實我諗等我同事翻到嚟之後咧，我哋只會有一個嘅即係會議啦，咁啊再評估其實我哋可以點樣做下一步。 好快地想了解一下咧，你頭先講話你處理咗40個傷者啊，即係以你哋相信係咪應該嗰度嘅有需要嘅傷者，你哋都應該係接觸到或者接觸咗噶啦？ 其實咧，我主要都喺市立夫大樓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嘅急救員咧出去行巡邏小隊去望一望，但係實在校園係好大，所以我哋唔能夠全個校園去叫搜索曬，咁所以我哋目測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幫到手做嗰啲，我哋都做咗噶啦。 另外年紀嗰方面咧，嗰40位人士可唔可以有個大概嘅即係統計咧？ 其實我哋冇逐個去問佢年齡嘅，但目測都係年輕人咯，嚇，都係年輕人嚟嘅。 系吓，好吓，咁啊，另外亦都再想即系了解翻咧，就系佢哋遇到骨折啦，同埋即系其他嘅一啲可能开放性伤口啊等等啦。咁我记得有人提过咧，有啲射咗中咗蓝色水嘅人士咧，有似乎有一个即系发抖啊等等嘅情况发生嘅。你哋现场有冇接触到呢啲咁嘅个案啊？ 冇，我同啲同事傾就喺現場嗰個急救站見唔到係即係俾藍色水射，跟住染咗全身係藍色，就冇見到呢種類型嘅傷者。係啦， 想問多個問題，蘇小姐，你哋現場嘅同事見到咧，仲有冇在場嘅 first aiders 嘅？而家喺現場，即係當然唔係你哋嘅 first aiders。 即係在場有冇 first aiders？ 即係其他紅十字會。 其他唔係紅十字會啦，其實好多呢啲嘅集會或者係運動當中都有啲義務嘅急救員。 即係佢叫義務嘅急救員或者義務嘅醫護咁樣啦。 OK， 嚇。我哋見到有義務嘅 first aider 嘅， 有義務 first aider 仲喺在場嘅， 係 唔該曬你， 好唔該曬你，蘇遠嫻暫時同你見到呢度，麻煩曬。蘇遠嫻係紅十字會嘅秘書長，電話號碼18723111。 你的故事，我的啟示。 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故事，有時可能脆弱到淚流滿面，但係有時都要咬實牙根繼續走落去。 歡迎你撰寫一篇唔超過250字嘅故事。电邮到 radio1@rthk.hk， 亦可以邮寄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收，你嘅作品有机会喺节目内播出。 我得你都得， 星期六晚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时今日，女人绝对可以同男人咬手瓜。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这个年代还要强调女性平权、男女平等呢？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点子讲女人》会从女性主义角度话你知点解。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嘅。其實喺今次個事件當中咧，即係李大呢個事件當中咧，都值得討論嘅就係、是究竟大家特別係警方咧，係咪使用緊一個相稱嘅武力咧？咁當然一方面我哋見到咧有啲嘅黑衣嘅人士咧，佢哋所使用嘅武力咧都係相當強大嘅，譬如有箭啦，有用一啲大鴨叉咧去將啲汽油彈即係射出去啦，等等咁樣啦，咁。另外咧，亦都喺其他嘅一啲嘅地方，譬如喺佐敦道、弥敦道交界嗰度，亦都发生有一个嘅要上救护车，但系佢应该系一个涉嫌嘅即系疑犯咧，系俾啲人即系带走咗啦。亦都有试过系用车咧去即系做一个即系攻击啊，咁样等等呢啲都有发生嘅。咁但系我哋调翻转头就会问啦，咁警方所使用嘅武力其实系咪都系相称？电话旁边我哋请埋咧就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嘅委员郭佩凡啦，郭佩凡你好， 系啊，大家好啊， 不如先讲啊，点样化解李大危机？ 我觉得即系而家香港即系去到呢个地步咧，真系好 到即係有咁多即係暴力嘅發生啊，咁多市民嘅受傷咧，其實真係好痛心嘅。我重申啫，我幾時都講咧，我真係唔想見到任何一個人受傷嘅，無論佢係咩人都好，係示威者又好，係警員又好，記者又好，即係普通市民都好，我都真係唔希望見到受傷。但係我講咗幾個月咧，其實個暴力只係不斷咁嘅升級，我諗大家都見得到，即係已經去到失控同埋一發不可收拾嘅地步。我早幾日去探過即係被火燒傷啊李生嘅太太啦，咁都知道啊李生而家就即係做咗幾次嘅植皮手術啦，咁仲未脱離危險期，咁就仲係昏迷狀態，咁就家人好彷徨，好恐懼啦。咁我哋都知道，我哋有位清潔嘅阿羅伯，咁又俾人用磚掟死咗。咁呢啲都真係好不幸，好可悲嘅事件。即係點解香港會發生到咁樣呢？咁我哋而家見到，即係琴晚啊，或者即係而家嚇，即係今天我哋街頭見到個情況咧，即係都係。即係大家都係好擔心啊！即係香港唔應該係咁樣嘅。我呢件時間咧，真係收到好多好多市民嘅即係呼聲咧，都係希望即係大家都即係啲使用暴力嘅人士即係收手，即係唔好再使用暴力。我新界東嘅議員啦，咁過去一個禮拜咧，你都見得到，即係譬如吐露港公路咁樣塞咗咧，咁就好多市民都翻唔到 公 路 嚟。我諗啊，郭佩凡， 我諗大家都明白咧，即係而家好似理工大學咁樣嘅情形咧，其實市民一方面咧就好擔心，即係唔想裏邊喺理工大學裏邊嘅學生又好，或者唔係學生都好，都唔想佢哋再進一步使用暴力啊！而家係見到佢頭先啱啱見到佢哋有大火發生咧，其實大家都係好擔心嘅，即係無論佢哋係做咗啲咩都好，其實都冇人想見到有傷亡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你又要記住，其實點解會發生到今日咁咧？你唔好唔記得咗條紅磡海底隧道。已經即係被堵塞咗咁即係咁多日啦，影響咗香港大信市民嗰個生活。咁而家又唔知點解佢哋要不斷咁去即係投擲呢個汽油彈啊、放火啊，琴日又用箭啊咁。即係其實使用呢啲暴力完全係冇需要同埋唔應該咁樣做啊嘛。 當然嗱，當然即係使用武力係唔應該啦。 我聽到你頭先嘅問題，你話警方係咪指導適當嘅暴力？你一方面有啲市民就會覺得啊，警方好暴力啊咁，但係我亦都收到好多市民同我講話，警察俾箭射到啦，仲唔開新槍，仲唔去打啲暴徒咁。咁其實市民都有唔同嘅聲音，我希望你哋亦都唔好淨係聽到一面倒嘅聲音。好多市民都會覺得好擔心警察嘅安危。你話係咪同等嘅武力咧？好多市民就會覺得哇，你汽油彈啊、箭啊、弹珠啊，呢啲全部都系会死人。咁事实我哋真系有警察系因为汽油弹烧伤啊、腐蚀性液体烧伤啊、箭射伤啊、医院里边好耐，即系而家我哋真系有啲咁样嘅状况。咁你哋不能讲话即系因为警察就系有武力，咁所以佢哋要用更加大嘅武力。而家就系如果我哋成日都话啦，如果冇人去用武力嘅，冇人去堵路，冇人去霸占条隧道。冇人去掟汽油弹嘅话，警察使乜嘢出嚟咧？ 唔系， 而家警察系用乜嘢咧？系用催泪弹，系用水炮车嗰啲。大家我哋啲市民同我讲咩咧？佢话冇用啦，你睇下啲催泪弹完全一啲作用都冇啦，已经即系发挥唔到个作用。咁系咪要逼警察用更高个武力嚟去对付咧？如果你话要对等嘅话，你用致命武器，佢就要用致命武器噶咯噃。我哋都唔想见到咁嘅情形出现，所以我好希望咧，即系大家。第一真係要同暴力割席，唔好再去美化或者去用任何嘅藉口去帮啲人去话佢哋用暴力係合理，佢哋搞呢啲所谓运动抗争係合理，冇一样嘢係可以合理化杀人放火嘅。 唔係，我諗下郭佩凡啊即係当然即係我哋唔应该个社会要鼓吹大家使用暴力啦。咁但係而家摆在眼前嘅问题就係我哋要点样处理而家嘅情况㗎嘛。即係最重要一点就係如果真係大家不断去到互相升级嘅时候，咁可以想象究竟个状态会变成点样呢？呢个系咪大家想见到嘅一个结局呢？你哋作为立法会议员，其实你哋觉得有冇咩方法系可以处理到而家嘅理大呢个嘅危机呢？ 首先是不是认同即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法的人就应该绳之于法呢？如果大家都认为香港是法治的社会，我们珍惜这个法治的社会的话，我们就应该劝喻犯法的人去即是怎么说呢，去自首啦。现在我们见到的情形，理工大学里面不断自己都是有很大的破坏啊、放火啊等等，我就不知道面到、即是我都见到一两张相，即是事实不是看得很多，但是都见到个破坏程度是很严重，而且亦都见到里面有人放火。你不可以告诉我里面那些破坏那些放火是警察做的。 你解，但是郭碧凡，现在个问题是。 劝大家出来，劝大家放低武器出来。昨天都有、校长啊等等的、人士都说陪啲里面的人员出去警局啦，是不是？ 但警方不让他们入去、啊。即是这些劝说的人员。 你放低武器行出来，警方都讲过很多次，我不是代表警方讲，但是我们市民都是想见到的话，不要再掟汽油弹，放低你的弓箭，放低你的武器，行出来就让校长啊、神父啊在外面接你一起跟你去警局。如果你担心不公平对待的话，你就让他们一起陪你去咯。 明白， 但是。已经犯法的人呢都需要去面对法律的嘛。 但是调回转。其实即系我想请问最后一样嘢啦，系咪应该俾一啲系社会即系广泛接受嘅人士入去做一啲嘅斡旋劝说，好过大家而家隔住个电视嘅即系画面，又或者系隔住嗰个扩音器咁样去嗌叫大家和平出嚟会比较好啲咧？ 我真係唔反對話有啲人士可以入去做， 會唔會咁樣好啲咧？ 例如你話俾紅十字會入去做呢個人道救援啊，去做急救啊等等，我都覺得係好事嚟嘅。亦都安排話有心理輔導啊，嗰啲亦都係應該要做，都係好事嚟嘅。咁問題就係、大家真係勸啲年輕人又好，裏面因為我唔知裏面咩人都有，係咪？即係放低武器，唔好再使用暴力，就大家出嚟。跟住就去面对而家社会嗰个问题，同埋真係唔好再美化暴力，或者话俾我哋听，即係有理由嘅，因为呢个政府，因为呢个警察，所以佢哋可以去杀人放火，咁样真係唔啱㗎嘛，咁样害死我哋啲細路。 好多谢晒郭佩凡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即係陳家洛，我諗講到最終就係、其實而家個社会呢，大家都用一啲升级嘅武力啦、去处理个问题。点样可以处理翻而家嘅情况 咧？好多啲讨论都好似曾相识嘅，即系五年前嘅，即系雨伞运动也好啦，或者呢几个月嘅关于呢一个反逃犯条例所引发嘅冲突都好咧，都好似曾相识嘅。咁啊，即系同一班嘅议员都话政府做得唔好噶嘛，止暴制乱吓，要加大力度噶嘛。咁即系而家就又话可以入去点样舒缓呢件事？我谂其实因为大家都喺个死结上边都系有自己嘅立场。咁所以一路咁傾落嘅時候呢，就係點解我頭先一開場嘅時候今日就話要有第三方可信嘅人先至可以就住而家喺理工大學呢一個咁劍拔弩張嘅場景呢，係考慮揾到出路。咁呢個就係靠大學校長們佢哋嘅即係管理層同埋一啲有公信力嘅宗教人士，事實上包括譬如夏志成即係副理主教琴日都有在現場嘅，叫返佢哋嚟幫手啊。咁呢個亦都可能係一個比較有建設性一啲嘅做法都唔定。 又或者即係政府嗰方面呢，除咗頭先所講嘅喺記者會隔空喊話，又或者係用佢嗰個扬声嘅装置咧，喺车上面即系叫啲人和平出嚟之外咧、会唔会真系做一啲嘅积极嘅措施入去，俾人做一啲劝说嘅工作、斡旋嘅工作咧？ 咁其实有好多可以做嘅，即时之间嘅劝说、斡旋咩都好啦。其实老实实，我哋都有多同学，即系头先郭佩凡里边咩人都有，但系里面其实绝大部分都系学生，有啲可能中学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批防暴警员继续包围理工大学，学生会估计现时仍然有500至600人被困，相信60至70%是理大学生。防暴警员寻日起持续同示威人士爆发激烈冲突，留守人士三度企图突围，警方施放多轮的催泪弹，迫使部分人退返去校园。而有人逃到尖东一带，防暴警察追截制服多人。理工大学校园内傍晚大量杂物起火，消防员将火救熄。 港鐵表示，同政府相關部門進行風險評估之後，16個車站將會在今晚9點關閉，列車將不停有關車站。相關車站包括葵芳、佐敦、黃埔、黃大仙、旺角、觀塘、銅鑼灣、西灣河、香港大學、沙田、尖東、元朗、馬鞍山、沙田圍、將軍澳和坑口站。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表示，示威者使用的手段和武器相當危險，警方的拘捕行動是按實際環境處理。被問到示威者可以怎樣和平離開，李家超表示，他們只要和平有序離開，將自己交給警方處理就可以，但是帶備汽油彈的話就不是和平有序。他又批評近期的示威活動已經變得極度危險，有人搶犯，亦都有人開車衝向警員，如同恐怖分子。李家超說，示威者用汽油彈變成家常便飯，使用大型的彈射器，又仿效古代在箭頭點火再發射。三間大學遺失的化學品可以製造大殺傷力武器。他表示，政府已經安排紅十字會專隊進入理大為傷者急救，受傷的人士在離開理大之後，警方會按要求提供適當的醫護服務。另外，社署和政府心理學家會協助未成年被捕人士，陪同他們到警署辦理手續。24個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和社民連的梁國雄就禁蒙面法入禀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法官林浩雲和周家明頒下判詞，指出禁急條例賦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任何危害公安的情況時可以立法，並不符合基本法規定，但是對緊急條例是否違憲的問題，法院就不作裁斷。法院亦都裁定禁蒙面法部分規定對基本權利所施加的限制超乎合理所需，不符合相稱性驗證標準。法庭安排星期三再開庭，慶眾各方可以就有關恰當製作和訟費作出陳詞。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現階段不會就法院的裁決作回應。他表示，過去幾個月香港經歷不同的折騰，明白政府要盡努力去處理當前的局面，強調止暴制亂是當務之急，否則就沒有環境復和讓香港重新起動，亦都沒有好環境和土壤讓政府和社會對話和推出好的政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三早上天气较凉。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红磡海底隧道港岛九龙的出入口现在都是不能够通车，继续是要封闭的。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九龙入口都相当之多车的，东隧的九龙入口过去港岛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那么远。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到下角道近住海富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过了九龙货仓都是很繁忙的。大围隧道沙田方向之前因为多车的关系曾经实施间歇性通车的措施，现在取消了的了。港岛路面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路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而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去到嘉华国际中心都系多车。七咸应该系坚拿道吓，坚拿道天桥去湾仔北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嘅，龙尾马会大楼。九龙路面方面，九龙城的牙前围道因为有些紧急的水务工程，牙前围道去旺角方向近着狮子石道部分的慢线就封了路，而狮子石道介乎牙前围道至太子道西那段现在都是封闭不能够通车。 呈祥道嗰边而家西行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竹园道都系车多，行车缓慢。新界方面咧，就上水港铁站附近嘅粉岭公路啦、粉锦公路啦、扫管埔路、马会道、马色路一带嘅交通都系相当之繁忙。咁至于沙田嗰边咧，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大会堂至到美林村段，仍然系车多，行车缓慢嘅。港珠澳大桥嗰度咧有强风措施嘅，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快中线咧行车时速就由100公里降至80公里，慢线就每小时80公里降至60公里啊。咁港铁嘅消息方面咧，港铁除咗机场快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咁服务今晚喺11点就会结束噶啦。咁至于机场快线方面，11点起咧，机场快线净系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服务，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喺10点就会暂停。东铁方面，而家东铁来往红磡至旺角东站，同埋来往太和站至上水站嘅服务咧系暂停嘅，咁港铁就安排咗免费嘅接驳巴士来往大埔墟至上水站，沿途只停粉岭站噶。西铁方面咧，来往红磡站至柯士甸站服务系暂停，咁另外有啲车站咧而家系已经关闭嘅，包括有红磡站啦、大学站、大埔墟站、粉岭站、尖沙咀站、油麻地站、佐敦站。西铁线的尖东站现在都是封闭了的。轻铁方面 ,751P 线就会由705和706线替代的。751线不会经翠湖和友爱站。电车方面现在电车服务就全面就回复正常。巴士线方面很多巴士线是需要暂停或者是改道行驶的。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停车熄时先好打电话，不要做违法的司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19年区议会选举会在11月24日举行。行动不方便或者要坐轮椅的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时，请留意附上的投票站位置图。如果指定的投票站不方便出入，请在11月19日或之前致电2891-1001，申请编配去另一个投票站。如情况许可，选举事务处会因应要求安排复康巴士接送选民来往投票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其實咧，我哋除咗關注理工大學之外咧，今日咧喺高等法院入邊咧，亦都有一個司法複核嘅判決咧係出咗嚟嘅，亦都係相當之關鍵嘅，就係咧。是二十几位嘅议员咧，去挑战啊政府凭藉住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而去订立禁止蒙面规例咧，到底系咪无效同埋违宪啦？因为咧，如果根据翻即系佢哋嘅申诉理据啦，就系话咧紧急条例啊，系等同咧立法机关将一般嘅立法权力咧喺唔准许嘅情况之下咧，授予或者转授俾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所以咧系违反咗基本法下嘅宪制框架，就属于违宪嘅。咁如果根据翻咧法院嘅裁决咧，即系简单地去讲啦，佢就系、是、裁定咧裁定咧系喺紧急法喺危害公康。緊急法在危害公安的情况之下使用呢是属于违反基本法，而禁蒙面法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呢是超乎了合理需要，所以呢禁蒙面法呢亦都是违宪的。法庭呢亦都会在星期三再开庭啦，听取双方的陈词，去商讨呢补救裁决引发的情况，而警方那里就说呢现在会暂缓反蒙面法的執法，等法院有进一步的发展呢先至 再处理。 一言以蔽之咧，就系违宪啦。即系呢个嘅司法复核嘅官司嘅关键系在于咧，即系整个嘅即系紧急嘅个规定下边立一个嘅禁蒙面法规。本身是否符合基本法和我们香港应有的人权法，大家要记住呢，这个即是林郑月娥今次和行政会议用的这个紧急的条例当中呢，是讲的一个1921年的，真是即是对不住，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期的一条的法例，拿回出来来到做一个禁蒙面法，当然是牵涉到很多法律的问题。今次高等法院的讲法也都是我觉得是合理地呢，是指出了呢，即是有太多的现行的宪法上或者是法律上面对于公民的权利的保障方面呢，是考虑得是极之即是不合乎比例地少。咁所以在那个執行的过程当中，或者一个即是写这个的禁蒙面法的内文当中呢，有很多呢是法院是觉得呢是不需要去这么阔，或者是不需要去到呢是完全不理会呢基本法其他相关的一些的条文啦。咁再加上呢，即是香港一个很重要的，即是你一讲大家即是开口埋口讲，主要讲法治嗰啲，即是諗一諗啦，即是身为立法会议员呢，如果政府可以完全是绕过立法会去做一个先定立后审议，你有你讲，但到够钟啦，已经系即时都唔使够钟，系即时生效嘅一个禁蒙面法规嘅话咧，咁其实就剥夺咗立法会嘅即系立法权，亦都咧系否定咗咧立法会议员作为民意代表咧嗰个嘅即系最基本嘅宪制嘅责任。啊，咁呢啲嘅，我相信呢啲嘅情况咧，将来会喺个更加完整嘅判词当中咧，我相信高等法院嘅法官咧，系都会咧系有清晰嘅展述。咁即系而家警方就系暂缓啦，但我今日睇到记者会都系话，其实即系得几宗嘅啫。咁啊，暂时系以呢个即系反蒙面法嘅法规嚟到逮捕嘅人士。咁我觉得警方唔好净系讲暂缓，警方应该讲撤控，即系撤回嗰个控罪、控诉，咁你先至系还翻嗰两位系因为呢一个不合宪嘅即系禁蒙面法规而被警方拘捕嘅人士一个公道啦。咁先好同我讲法治。 嗱，电话号码17231，大家点睇？即系而家高等法院呢个裁决啦。咁而警方就话咧，佢哋会暂缓反蒙面法嘅执法，要等法庭有进一步嘅发展先至再处理咧。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7231同我哋倾下嘅。究竟喺法理上，我哋如何理解高等法院呢一份判词咧？电话旁边咧，请嚟法政会司嘅成员，亦都系大律师苏俊文啊。苏俊文你好。 系你好， 你好苏大律师。 系嗱，首先咧就想理解一下，如果根据咧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咧，佢系讲喺两种情况之下，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以订立一啲咧佢认为系合乎公众利益嘅规例，一个咧就系属于紧急情况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危害公安啦。咁我见今次嗰个判词咧，佢其实似乎系主要系即系讲紧咧危害公安嘅时候的问题，而关乎紧急情况的条例是否合宪呢，他就不作裁断。这个可不可以跟我们先解释一下呢？ 其实呢有两个条例呢，有两个情况就可以呢用这个紧急条例，在那个条例里面讲过，就是一个就是公安的条例，另外呢有一个就是公安的情况，一个就是一个紧急的状态。其实政府今次就是说因为一个公安的理由呢，就去绕过个立法会啦，就做咗呢个反蒙面法啦。咁其实就因为呢个事情就系佢冇用到呢个紧急嘅条例啦，紧急 情况 系啦，冇用紧急嘅情况啦，咁所以变咗咧，法庭就唔会讨论咧，乜嘢叫有紧急嘅情况啦，或者佢今次会唔会合乎呢一样嘢，因为佢唔系依赖政府，唔系用依赖呢个理由啦。咁但系咧，佢亦都我见判词都有讲过，就系虽然唔提啦，咁但系都有讲过就话，其实就算系用一个紧急嘅情况咧，法庭都需政府都需要咧系合法地去采取一个合适嘅措施去处理嘅嘢。當然要睇當時嘅情況而定啦，咁但似乎呢一度就因為同今次嘅事情嘅因由就冇乜關係，所以佢今次就喺嗰個緊急情況嗰度就唔去作討論嘅，咁佢純粹就係討論嗰個公安嘅理由。 咁我想请问咧，就系我见佢个判词都有写到啦，就系、任何危害公安情况之下可以订立规例呢一方面咧，佢话系唔符合基本法嘅规定，亦都咧引咗多条基本法嘅条文，包括系第二啊、第八啊、第十七括弧二啊、十八啊、四十八啊、五十六啊、六十二括弧五啊、六十六啊同埋七十三第一条等等嘅。咁、我想问，其实佢呢啲引述呢啲条文，其实系咪都系讲紧话因为佢系凌驾咗立法会嗰一个嘅立法权，咁所以咧就系违宪咧？ 嗱，呢度有一啲條例講緊就係話係立法機關嗰個立法嘅程序啦。咁呢一個咧，當然係有一啲即係個立法係即係違憲嘅原因，就係話因為佢係兜過咗個立法會嗰個立法嘅程序，佢直接去通過呢個條例啦。而且呢個講緊呢個只不過公眾嘅公安嘅原因啦嚇。咁所以我相信可能就係話，法庭認為喺個因為嗰個公安嘅原因咧，唔係一啲好緊急嘅狀態。當然緊急狀態需唔需要呢個另外，可能法庭今日冇討論啦。咁但係即係公安嘅情況係咪一個即係叫 justify， 即係可能可以去值得就係話犧牲嗰個立法會嗰個程序，而直接就話特首直接同行政會議成員即刻去頒布一條法例咧。咁似乎法庭就認為呢一樣嘢咧，就唔啱嘅，下政府咁樣做。咁當然啦，本身條例佢亦都有講過條反蒙面法，亦都會係對即係基本法對嗰個人身嘅自由嗰度咧，都係有一個係侵犯嘅。咁所以亦都本身呢個都係違反咗基本法。咁所以其實有咁多條基本法係違反咗嘅話咧，咁因此而法庭認為呢個透過個緊急法去立呢個反蒙面法咧，就係一個違憲嘅情況啦。 係冇錯，我諗蘇達律師講得啱嘅，即係我諗大家選個立法會嚟做咩咧？揾班議員嚟做咩咧？原來坐喺度咧，係話俾你知，我已經即時生效啦。咁然後大家就玩一個程序叫先訂立後審議。咁然後就即係扎扎地地咁啊，夠鐘就一定即係確立噶啦，因為立法會未夠時間審議完咧，咁呢個亦都係被確立噶啦。咁成件事咪變得好輕鬆啲講係搞笑，難聽啲講咧，即係完全係侮辱嗰個嘅民意機關或者民意代表嗰個憲制嘅責任。咁我想問下蘇達律師咧，呢一次嗰個法律訴訟當中，是否有亦都涉及到整條呢個1921年嘅緊急情況即係規例條例嗰個合憲嘅問題咧？ 似乎呢度佢就冇講過，就話呢一條即係咁多年 前嘅 法例，佢就冇講過呢條條例係咪一個違憲或者條法例應該要取消嘅。咁但係似乎就話即係行政機關啦，即係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成員嗰度咧，如果想用呢一個引用呢一個條例去立法嘅時候，究竟個處理方法係咪應該要即係？要怎樣去做呢、而先至是不會違憲呢？其實他就是講緊如果要用這個法例的處理方式一定要很小心，就不是說法例寫了個字面上說我可以就這樣做，我就在什麼情況之下我喜歡那一句就說現在我的公安或者緊急我就立一條法例啦這樣。 蘇律師唔好意思，喺傾落去之前咧，有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咧，想讀一讀先。就係東鐵線列車服務嘅最新安排咧，就係紅磡至旺角東站仍然係暫停服務嘅。旺角東站至羅湖落馬洲站咧，大約係7分半到15分鐘一班車，中間係不停大學站；而旺角東站到落馬洲站大約係23分鐘一班車，同樣係唔停大學站嘅。而繼續關閉嘅車站咧，就係包括咗系油麻地站啦、荃湾线嘅尖沙咀站啦、东铁线嘅红磡站同埋大学站嘅，就请大家留意啦。另外一个亦都想请问咧，就系、判词入边所讲到啦，就话禁止蒙面规例咧，佢嗰个嘅规定啊，系佢對於基本權利所施加嘅限制係超乎咗為到達到嗰一種嘅目的嘅合理所需，因此就不符合相稱性驗證標準。呢度其實究竟係講緊啲咩呢？因為如果根據指出嘅條文咧，其實就涵蓋咗未經批准集結或者係一啲即係根據公安條例嘅之下嘅公眾集會或者公眾遊行。 其實這個呢嗰、那個情況就話法庭都要即係去考慮，就係話如果你淨係睇翻條反蒙面法啦，咁、究竟你要人哋唔戴個即係唔可以蒙面，或者係要除個口罩俾個警員去睇你係邊個啦？呢、這個情況究竟就係話對你而家立法嗰個原意，究竟嗰個比例？是不是一个恰当的比例，它要去平衡两方面的。假设一样东西就是说，如果你的目的就是说不想有一些即违法的行为出现，或者有些人是参加一些非法集结啊或者暴动的东西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可能立这条法例呢，其实那里它没有说直接法院没有说去挑战这一部分 的情况。那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是要去话要个目的系止乱啦，或者一啲暴乱，或者系非法集结嘅话，咁系咪需要牺牲埋其他情况？即系等于就系话，如果我所有嘅情况我都唔俾你咁样做嘅时候，咁我就一定系冇问题噶啦，我就一定个社会安宁噶啦。可能某程度上系啱嘅，咁但系另外就系话，你需唔需要到咁尽咧？因为咁样做嘅时候，另外就系一啲好合理嘅社会活动嘅时候，你嘅限制亦都会受限。行咗一樣嘢，咁所以個法庭都要驗證翻，就係話究竟可唔可以攞一個係咪一個失衡嘅狀態啦？即係唔可以話因為我維持嗰個公眾嘅安寧，或者唔想有呢啲即係暴亂嘅情況出現，咁我就一刀切，所有人都唔可以咁樣做。咁佢一定要係話有一啲情況，法庭而家講到就話，其實如果一個係就甚至乎佢講過就話係一啲未經批准嘅集結。 系 吓，莫讲话有啲系批准咗嘅合法游行啦、示威啦、合法嘅游行或者系集会啦，咁嗰啲咧，其实已经系话佢系根本就算系戴个口罩都唔可以咁样挑战。 我谂其实政府必须要承认一点咧，就系呢个禁蒙面法规嗰个制定过程相当仓促，大家可能都有印象记得咧，初嘅时候大家咪揾记者即係出去採訪嘅時候，要戴呢一個嘅即係防煙霧或者防毒嘅面罩採訪，係咪得到豁免㗎？咁樣咁啊，即係你知政府嗰個所謂口径咧都有調整緊嘅，調整到一個點咧就係其實冇㗎，呢條法例冇俾豁免大家㗎。呢個最後都係睇警方嘅執法嘅時候，佢要做一個現場嘅判斷㗎咋。佢叫你除，你一定要除㗎啦。咁啊，你冇得用呢一個作為一個合理嘅辯解，即係你去法庭辯解咯。咁即係當時嗰個情況。所謂電光火石咧，用翻其實警方好中意用嗰呢四個字咧，之間咧就一定要接受呢個警方嘅一個嘅即係要求咧，嚟到去即係除咗面罩，你唔除咧，佢扯你嘅面罩咧，佢覺得都係啱噶，係嘛？不理想，但係又唔係好差。 因為根據警方嘅説法就係話，你可以作為一個免責嘅辯護咯，但係就唔到 想停就辯護咯，但係到時佢想點， 唔係一個豁免嘅理由， 佢想點就點啦。咁所以今次呢一個高等法院嘅判決，正正亦都係反映到呢一個問題，就係、喺整個制定一個好重要嘅，我認為係對於基本嘅人權。對於即係好多市民所認識嘅，即係香港社會，我想去點樣表達自己嘅態度嘅方法，係有咁多嘅就質疑嘅地方嘅時候咧，而家俾高院咧係裁定咧係違憲咧，我覺得係極之重要嘅一個判決。而喺呢一個嘅判決底下咧，其實大家都要同時間去檢視呢幾個月當中咧，即係呢一個執法，不論政府嘅立法或者警方嘅執法過程有種種嘅情況咧，都值得去再睇一睇。 嗱，蘇俊文，即係根據判詞，佢當然都講到啦，就係頭先我哋所提過嘅禁止蒙面規例入邊咧，有權要求去啲人喺公眾地方除蒙面物品咧。咁根據判詞咧，亦都話呢個施加限制咧係超乎咗為達至呢個目的嘅合理所需啦，亦都唔能夠符合到咧相稱性嘅驗證標準啦，但係留意到咧，而家法院嗰度就話咧，要星期三再開庭，就進一步咧睇大家嘅陳詞，就等雙方咧去再講多一次，然之後先至再就有關恰當嘅制助作出一個即係決定。咁其實究竟係講緊啲乜嘢咧？ 因為其實佢入禀司法覆核先前就有講過，就話要頒下禁令咧，就係話。要停止呢個反蒙面法啦嚇，咁、但係當時法庭就話，即係係唔批出呢個禁制令啦，因為禁制令通常都係話，除非個事故個情況係好嚴重，或者有啲嘢唔翻嘅話，將來不能夠彌補啦咁樣。咁就佢又唔係講條法例啱唔啱嘅，講我需唔需要頒呢、這個即係、禁制令禁止警方咁做。咁但係到今日嘅裁決就佢講咗呢一個。那個法例是違憲的，但 先前因為入品嘅時候就發我相信咧入品嘅申請人都會可能會有一啲製作寫喺佢哋嗰個即係呈請裏面啦。咁所以可能法庭就會話啦，因應而家我呢個原因寫咗呢個判詞嘅原因之下，會唔會你哋嘅製作會有所修改？例如有一啲佢可能先前寫咗某一啲嘅製作，會唔會需要因此而調整，或者警方會唔會有一即政府嗰方面會唔會係因此有啲製作佢可以讓步咧咁樣嚇？因為嗰個法庭似乎個判決都嚇某程度上都好大嘅地方都會話係政府呢一方面係違憲嘅，咁所以就話可能會睇翻就話要睇講緊個製作就話究竟呢個司法覆核嚇申請人嗰、那個。是今次叫勝利啦，咁但即係嗰個最後個製作，例如上次就話要包個禁制令禁止佢啦，咁而家係咪會繼續啊？定係會將呢個字眼啊，或者有冇一啲條款會修改咧？同埋都係講緊個訟費嘅問題，因為喺個即係司法覆核裏面咧，就係、是、輸嗰一面咧，好通常都係會需要支付贏嗰邊嗰個律師費啦、訟費啦，係啦。 嗯，好啊，唔该晒你，苏俊文，倾到呢度，多谢你，拜拜。苏俊文系法政会司嘅成员，本身系一位大律师啦。电话号码18731，黄生，黄生你好， 你好， 系，请讲，黄 生你 好。我希望你俾少少时间我，我就想用一个持平啲嚟睇而家啲事件，尤其是理大。 嗯， 咁咧最初政府咁强硬，有100万人、200万人，就然后 way 有少少就系官逼民反。但而家啲人個反抗，尤其啲後生仔就太過激烈。 嗯， 咁所以咧，政府就應該係真係父母官有啲父母心。 嗯， 個仔女做錯嘢，點樣懲罰佢？點樣勝？你都係用一個慈悲嘅心。 嗯， 咁樣所以咧，你理大今次呢個事件，搞到而家話有成500万人啊，500人喺度。 係， 咁個校長或者嗰啲高層嘅。應該要想辦法點樣和平啲解決件事。 嗯， 兩個國家打仗就嚟和平都有數講下啦，唔通就要打到最後一兵一卒咩？咁應該就政府，如果佢唔睬，或者話揾唔到林鄭，就應該呼籲公開俾咁多社會人士睇到你理大管理層有做啲嘢， 又 俾理大啲管理層或者加啲。出边或者宗教人士好咩好啦，啲详细就要佢哋谂啦。 冇错， 就入去分别边啲学生系比较冇咁激烈，或者去陪朋友又有。你睇电视嗰啲阿妈喺出边喊系嘛，或者有啲净系做支援嗰啲，咁佢校长或者嗰啲有关人士就入去分辨下，咁样然后就带佢哋出嚟。咁第二日就算告佢哋，如果可以告个轻啲罪，如果唔可以，同埋都告一条罪，嗰、那个案情都可以解释俾法官听佢个参与程度。咁啲人先至可以肯出嚟投降嘅。如果一出嚟就俾你平拎白烂，佢点肯出嚟？根本好想出嚟噶嘛。佢嗰个九龙嗰咩指挥官姓卓嗰都，佢都有讲一句话，知道有啲人想出嚟。咁你又唔一出嚟你就咁样试过有人出嚟？當然可能個情況唔同啦，佢衝出嚟或者點啦，咁即係要有個解決方法。你都唔想打到嗰500人都咁噶，咁所以呢個政府係要用個慈悲啲心嚟做咯， 即 係強硬到底咯。 好多謝你，唔可以咁樣交著啦。多謝曬黃先生啦。而家睇到一啲嘅消息啦，就係、是有一啲嘅中學校長啦，連同教育界議員咧，就應該係想入去理大嗰度咧，係即係同啲學生去見面嘅。咁另外咧，就係理大校董會主席林大輝啊，亦都話咧，佢傍晚接近6点啦，咁想同幾個理大教授咧，想去靠近理工大學啦。咁但係咧，佢去到附近嘅時候咧，亦都俾防暴警察咧係嗌咪呼喝佢哋後退。咁即使有人話呢個係阿林大輝就係理大嘅校董咧，咁啊防暴警咧亦都係即係冇俾佢入，仲用強光照住佢。 其實好荒謬嘅，陳燕平，林大輝係做過監警會嘅。林大輝係政協嚟嘅，林大輝係應該係林鄭信得過嘅人嚟嘅，對唔住，即係你睇下今時今日到底係發生緊咩事咧？即係呢個顛倒嘅世界當中，嗱，我真係好誠心講一句，俾呢啲即係比較第三方嘅中立人士進場，睇下有咩可以做。你容許裏邊嘅人出嚟，你登記咗佢嘅身份證號碼、地址都，你俾佢哋走咗先。你事後再揾翻佢再傾，唔該，即係呢個係唯一一個方法。 唔該曬，陳家樂。